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七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七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因应南丫岛海难，政府将今日定为全港哀悼日。政府主要官员、港灯、港交所和立法会等人员在正午12点默哀三分钟，届时大部分的政府服务会暂停。湾仔金紫荆广场早上8点举行的升旗仪式会下半旗致哀，各政府建筑物和中央驻港机构亦会一连三日下半旗，主要官员会取消非必要的公开活动。港灯中午会在中区圣约翰座堂举行追思会，公众亦可参与。当局下午起在18区设调研处，特首梁振英会率领官员签调研册。有消息报道说，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曾经酒后驾驶。陈茂波的新闻秘书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陈茂波在星期二中午与家人在马会大排档午膳期间饮了一些酒，过了一段时间才驾车离开。陈茂波有信心符合法例的要求，并无醉驾。美国总统候选人首场电视辩论今日举行，民主党寻求连任的奥巴马和共和党候选人罗姆尼都积极备战。辩论会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大学举行，估计会吸引6000万的美国人收睇。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奥巴马和罗姆尼的民望不相伯仲，但亦有民调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是领先。在俄亥俄、宾夕法尼亚等多个摇摆州份，奥巴马的支持率都远胜于罗姆尼。美股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升12点，收报13494点，纳斯达指数升15点，收市报13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点，收市报1450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是84%。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你立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观众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百分百支持 DBC， 全力以赴做到最好，为民发声，我爱 DBC。 Steven 管姚麦婆婆支持郑大班及 DBC 还声于民，长讲长有。 马鞍山 Rocky 支持 DBC 继续为我减压，愿柜台上下及听众安康。 我是汤正川，1818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最劲流全力支持 DBC， 而家去惠康吉之岛买两盒双黄莲蓉丸，送你一套 D 一百分类广告，一路食最劲流月饼，一路还声于民，百分百支持 DBC。 吴正燕支持郑大班、小班及吴志森以及谢飞老师 ，DBC 同事加油！ 人在做，天在看，萧先生。 米利暗马太支持学文之潮，支持 DBC， 反对国民教育。 大班情深款款咁话，百分百支持 DBC。 洪小姐百分百支持 DBC。 陈小姐支持大班及 DBC 所有员工，支持自由民主， 百分百心意。 黄雅怡祝婉瑶麦婆婆10月19日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上车好力， 百分百相互。 创新龙珠孕妇套装已经由铜锣湾总统商场迁往佐敦恒丰中心 UG25号铺。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100 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页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18181呼八应 DBC 继续打拼。 每个月多几百蚊帮补下都几好啊。 是啊，劳工处鼓励就业交通津贴计划，接受在职人士申请过去6到12个月的津贴，只要合资格，全职和兼职人士都申请得的，而且津贴的入息和资产限额都已经全面调高了。 交通津贴鼓励就业， 查询热线2717-1771。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全球化， 财政悬崖。踏入十月，财经界最多听到的一句俗语就是财政悬崖 （fiscal cliff） 呢一句由美联储局长帕南克首先提出的俗语。2008年开始的金融风暴来势汹汹，帕南克就要坐直升机去撒银纸，推行量化宽松政策，财政部大量发债以支持政府的开支，令到财政赤字达到国债上限。民主共和党就合组削赤超级委员会商讨对策，终于达成协议，要在十年内削减9170亿美元的赤字。要削赤就必须要加税，于是很多为了应付金融海啸刺激经济所推行的减税措施都要逐步取消。其中2012年底国会就要启动自动削赤机制了，美国经济可能会面临急速下滑的危机，有分析甚至预测道指会在第四季大插2000点。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早晨，早晨啊！5点，而家咪5点，而家系7点37分。 37分啊，大班。 唉，我都乱咗龙我 都。你都唔知话复麦嘅，你话 醒， 你话复麦。 DBC， 我都话啦，事穷节乃现。 我哋而家得翻两个盖冚十个。 唔系唔系，个个好似你 Q 仔咁好噶嘛？啊，即系你都要赞下你嘅系咪？由朝做到晚。 咁冇办法啦。 咁我哋唔够人啊，咁。大家都知㗎啦，有啲人可以做呢个节目嘅又唔喺度，咁林毓华又一早告咗假㗎啦，咁又唔关林毓华事，林毓华呢就 要教书吓。 林毓华今晚呢就会主持节目嘅，今晚呢就做呢个十级自由风，吴志森就又要告假啦，咁你都知啦，老实讲要人牙儿戏嘅啊，都冇乜要求， 咁咪梗系啦！你估我哋系陈茂波咩？即系得闲咪饮啤酒咁，大佬，我哋唔系啤酒波嚟啊嘛！即系唔系，亦都唔系汤房。 即系所以冇办法啦。咁你话封咪又好，乜都好啦。吓，你话有禁制令喺身又好，乜都好，我都 冇。即系其实系唔准你讲公司嘅嘢啫。即系我谂啲听 都唔系噶。 我话俾你听，喂，有一样嘢香港，你谂下。 我话俾你听， 日都有嘢即系发生嘅。 我先见完大律师嚟，大家都知啦。 大师话俾你听，唔可以讲嘢。 唔系啊，即系问题系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咯。即系你如果系你讲任何嘢，佢都可以告你噶。 系 咩？啊，即系唔系啊？即系如果能够赖到嘅话，即系等于陈茂波饮酒咁饮啤酒咁，你而家传媒就赖到话佢醉驾咁，你老实讲，你冇断正啊嘛。 嗯。 啊，即系等于我讲嘢一样，咁人哋要告你，亦都冇办法噶。而家对方系用紧一啲叫做。法律嘅霸权，法律嘅恐怖主义， 即系喐啲就抽情， 法律嘅 harassment， 即系滋扰，咁即系我都系讲嘢就系要小心嘅，咁但系问题咁， 我哋成日都讲啦 ，DBC 最大嘅资产系员工咧，但其实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听众嘅支持。咁唔可以冇人主持节目噶嘛？唔通叫阿 Q 仔唱独脚戏咩？咁 Q 仔梗系得啦，优惠 字 啦， 即系讲咗收两个半钟。 四至五啊，每日四点到五点啊，佢都系独脚。独脚戏嚟嘅，即系小米就喺度慢打锣嘅，咁啊 Q 真系做惯网台嘅，啲网台啲友咧分分钟讲五粒钟，一啲问题都冇噶嘛，咁但唔得嘅，即系我哋要保持翻。 即系冇咁好听嘅，其实真系咁。 咪最重要一样嘢要保持翻 DBC 嘅质素咯，即系我哋为市民服务，为听众服务，咁所以冇办法噶啦，死命呢叫舍命陪君子，死就死啦，难听讲。啊，所以今日我主持呢个节目咯。李金鸿去咗边 啊？唔知啊，入到嚟，可能有事。 老钟今日有事，老钟今日有事，老钟今日一早有事。咁啊，嗱，咁你睇到嘅，我哋得两个盖，冚十个桶，咁我哋要做到最好为止啊嘛。但系倒翻转头，你睇到我哋特区政府，好似啊麦利菲菲咁讲，一个有权有势嘅政府，啊要人有人，要钱有钱。嗱，而家。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话要请个特别助理， 呢个又我觉得系好离谱。 仲要系高级特别助理，冇一样嘢叫高级特别助理嘅。 唔系，大波想问下啦。 即唔系我哋先讲规矩先啦吓，即 唔系就系唔啱规矩咯，就系 有规有矩咪，就算先讲名不正言不顺啊嘛。咩叫高级特别助理啫？你助理就系助理啦。特别助理就系特别助理啊，咁啊唔会整多个高级特别助理噶嘛？ 啊唔系喎，我又明点解啦。第一就 叫 senior special assistant， 唔系我又明点解啊？点解啦？第一就一定系助理啦，佢帮佢做嘢助理啦。第二就系高级嘅，即系有别于唔系求其一个阿茂。即系如果唔系咧，你搵个卡帮佢做嘢都系叫助理。 咁你高级助理， 佢要符合佢身份啊嘛。 唔系特 别 助理 已 经够噶啦。你嗱，我啊成日睇美国剧集啦。 即系我解读佢心态，你知道而家呢个新嘅政府里边咧，佢就重重叠加，佢有另外一套噶嘛。再有咧就系咩话？高 而家叫高级特别助理嘅，即系已经系特别噶啦，咁啊唔使高级噶嘛。 唔系佢特别，因为佢来自呢个左派嘅阵营，好特别。 唔系啊，你明唔明啊？讲我哋唔好讲佢啲身，唔好讲。唔系我阿蓝小姐，我识佢嘅，一个好人嚟嘅。其实唔好理人哋出身。 唔系你谂得唔系？ 佢一个好唔系，我哋先讲佢嘅人先啦，因为 我识 佢，佢一个好一个好即系好能干嘅人。亦都是一个好专业嘅人，我哋唔好讲人先，我哋讲规矩啊，即系冇规矩个人点样叻法都冇用嘅。你有规有矩噶嘛？你请助理，政府有编制噶嘛？助理就系助理，有每个局长、每个司长都可以请政务助理噶嘛？啊，嗰啲就叫助理。咁你要高级啲嘅啊，你可以有个高级助理。好啦，再高级啲，一般嚟讲叫特别助理。咁啊，点解又整到佢叫高级特别助理？ 唔系，我想问下，系咪即系凡系问责高官都可以自己请个特别助理？ 政务助理就可以请嘅，你可以请个高级政务助理。但系呢个又讲所谓 pay grade， 即系讲人工嘅嘢。但系你就唔需要高级特别助理噶嘛？即系助理已经系作为一个政务司司长嘅助理咧，即系私人助理或者政务助理咧，已经系反映咗职能噶啦。你想话哦呢、這个因为佢个资历深。啊，咁啊叫高级， 咁点解佢唔做一个常备？ 叫高级助理咁啊 OK 啦，佢唔做啦，佢已经推咗啦嘛。佢唔系常备，佢唔系公务员嚟，佢唔可以 做公务员。 佢副局长佢唔做。 我知道点解啊，因为东方卖佢出嚟啊。东方卖佢点解唔做副局长啊？ 因为唔想跟阿陈茂波嘛。 唔系，因为发生咗呢、這个啊边个事件之后咧，好多以前做过公务员嘅。 我哋讲房屋嗰啲 系啊，发生咗麦齐光事件之后啊，系啊，我睇到我日报啦， 唔系 我作出嚟啊。东方日报有个正情噶嘛，其实早成个月前已经卖过噶啦，即系我就认识咗呢个名啊，林力群啊。就本来咧就 做 副 局 长 噶， 咁但系身边唔做嘅原因咧，就因为有啲个麦齐光效应。 我哋唔好揣测呢样嘢先啦。 呢个唔系我讲， 我 即系报纸报道 嘅。我即系讲翻林 Q 仔，你又叉开咗我支笔啦，你真系。 唔系，所以咪 阿林旭华呢样嘅。 所以咪要 我先聚焦讨论 你咯，高级助理咯。 我唔系话，我都唔介意。即系你话你请个助理冇问题，因为林郑月娥今日啊，黄永平都出嚟讲啦，我呢个特区政府咧沦为一个两人政府。 嗯，即系李刚加 得两个人嘅，唔系你又搞错啦。 即系梁振英加 梁振英加林郑月娥，咁林郑月娥咧日理万机啊， 咁日你咪嗰个唔系政府嚟嘅，嗰个系太上皇嚟嘅。你嗰个第三嗰、那个，嗰个第三者嚟嘅，第三者入唔到宫嘅。对唔住，林宇华，你唔系啊，阿乔哥，你讲得啱啊，嗰入唔到宫嘅。O K， 嗰个第三者嚟嘅，嗰就系第三者。 嗰十年听证， 你讲三人啊，讲得啱啊，嗰系第三者嚟。第三者唔入得宫嘅，喺出边嘅啫。嗱，个问题就话你林郑月娥，我哋香港最紧一样嘢就系嗰个制度啊嘛。点解我哋成日讲要维护核心价值？我就系个制度好紧要噶嘛。而且呢个政府已经证明系冇规冇矩噶嘛。个制度就系话你可以请助理，你可以请政务助理，咁系有咁嘅职级嘅。好啦，你请个人翻嚟资历高啲嘅，你可以叫高级政务助理。但你冇一系咧就叫特别助理，就冇高级特别助理嘅。嗱，你睇戏睇得多啦，我哋睇我成日睇剧集噶，美国佬啲剧集就睇得多啦。嗱，你 FBI 有 agent 噶，有叫 special agent 噶嘛，但系冇 senior special agent 噶嘛。你即系你太繁复，你明唔明啊？嗱，你睇到个编制嘅，你睇到而家这个政务司司长，即系政务司司长嘅私人办公室咧。政务司司长唔使讲啦，就林郑月娥啦，徐水娥啦，跟住有个政务司司长高级私人助理，然后有政务助理，有新闻秘书，有高级特别助理，而家就加落去啦。嗱，咁有办公室政务主任，有办公室政务主任有两个啊，有社交事务秘书 A.O. 嚟嘅咧，全部 有办公室嘅行政主任，亦都系行政助理 A.O. 啦。 咁但系问题咧，呢、這、一个叫高级特别助理嘅原因咧，就因为佢要请佢啊嘛，因为摄个位入去， 因为够高级同特别咯， 因为佢要人工问题啦，因为佢要俾到 D 二啊嘛，佢而家系俾呢个啊，即系呢个叫做咩 D 四嗰只 D 二啊，而家个位系 D 二 ，D 二位嚟嘅呢个系 咁低嘅啫， 夹硬加个 D 二位落去嘛，咁嗱。个问题就系你冇规冇矩嘛，你睇到佢中意点啊点嗱，另外一样嘢又避过咗立法会啊嘛， 唔使过呢、這个即系个编制唔使过立法会， 又唔需要嘛，佢请个助理佢有权请嘛，但系从来冇讲到系有个位叫高级特别助理噶嘛，嗱，即系个问题名不正言不顺，你都睇到呢个政府咧，呢、這个二人政府咧，啊，其实最惨而家二人三足啊。你明唔明啊？我问题，而家两个绑住一齐死啊，唔系二人三足啊，两个绑埋一齐噶嘛，捆绑住噶嘛。因为梁振英又夹住呢个林郑月娥，惊佢咧抢佢个位啊嘛。林郑月娥又夹住梁振英噶嘛，又有啲顾忌噶嘛。嗱，譬如佢今次喺北京翻咗嚟，知道衰咗啦，啊，咁跟住咧，你睇到 嘅咪上个礼拜呢个梁振英安排咗三个嘅独家专访咯，一个喺《经济日报》，一个喺商台，一个喺《东方日报》。 即系想做翻细噶嘛，咁所以出 点知佢因为 出现呢个海难事件之后咧，佢就即刻缩啦嘛，闪啦嘛，佢即系你知林郑月娥做咗咁多年公务员啊，你知公务员尤其是香港政府嘅、啊、公务员，尤其是嗰啲叫做啊首长级嘅公务员，哇，有手袋党，有乜党乜党，即系玩呢啲办公室政治， 好叻嘅。 如果阿林郑月娥可以坐到咁高嘅位，佢肯定系高手嚟噶嘛。咪闪咯， 咁唔系多得你老友，即系 咪闪咯？都话嗰个系，都话关照佢嗰个叫做许仕仁、啊，你成日到而家都唔知 道 关照佢个系边个？嗰个许仕仁，许仕仁喺英国揾佢翻嚟噶嘛？嗱、啊，不过今日咧，我哋要严肃啲嘅，因为今日咧就唔知点解噶，又系莫名其妙噶，即系今日咧就系嗰个政府咧就定为一个哀伤日，咁啊十二点正咧。就会默哀三分钟 嘅。默哀系应该，因为点解咧？就唔系净系特区政府啊。 但我哋讲莫名其妙嘅意思 系今日啊嘛， 系今日。 点解唔系琴日？唔系前日？ 点解唔系琴日？点解唔系前日？系 咁，你已经解释咗啦。就因为佢要根据国家，即系唔想扫兴嘅，因为理论上喺内地一至三都叫做国庆日。 你又好反对迷信噶嘛？你系德先生嚟噶嘛？ 系啊， 你又系呢、這个。啊，仲有咩蔡先生嚟？ 蔡先生 又系德又系蔡啦，你当然支持民主啦吓、啊、喂，但佢啊迷信啊嘛，而家呢个政府嗱，佢迷信意思就话好日子就唔搞丧事啊嘛，唔、搞白事啊嘛，红事唔搞白事啊嘛。嗱，既然佢迷信，我哋又可以迷信啦。喂，当年董建华啊主权回归啊呢、這个花车游行农历新年。董建华咧做咗啱啱7月1号做啦，嗰阵时过年应该大约2月到啦。 即系做咗五个月啦，唔系七个月啦。 咁啊，如果你根据香港或中国人嘅习俗，新年死人都唔会即刻出殡嘅。 做咗七个月啦，咁就发生殡 仪馆都唔开添， 发生呢个灾难事件啦，呢、這个花车游行啊，当年都系即系难听讲系死伤人数。 嗯， 啊少啦，少过今次好多啦。 但系 但系香港跟住咧就好大镬啦。嗱，跟住就系负资产啦。啊，呢、這个跟住就系、是、当然呢个亚洲金融风暴啦。咁啊带出嚟，结果就负资产啦。琴日我听你哋讲啦，我唔知道你娇仔讲啲嘢，有时候我都系要谂下。 咪系事实嚟噶， 死一千人啊嘛， 系真系一千人啊。我印象记得咧，知唔知最高纪录时间？ 讲噶，咁我未 事实嚟嘅，全部俾查到嘅。事实一天最高时间，知唔知？一日之后死七个人， 你知唔知嗰时卖炭啊？后屘要谂下，要摆啲警告字眼落去，人提议嗱，咁啊跟住咧，由沙士咧，沙士死几百人啦。嗱，你话如果话梁振英系个迷信咧，我就担心。 所以我咪话 即系佢迷信，我先担心啊。佢好似你咁唔迷信，我唔担心啊。喂，而家佢一上任三个月，国庆烟花日，中秋节，竟然发生香港最大嘅海难事件。当年兰桂坊已经令到全香港人震哀动啊，震惊。今次仲严重性仲大嘅。 咁如果死咁多人， 如果梁振英系咁迷信嘅话咧，我先担心。咁即系话俾我哋听，接住落嚟嘅就香港会有好多唔好嘅日子过啦。呢、這个我当然绝对唔想啊，因为我系其中一份子嚟噶嘛，我系香港人嚟噶嘛。所以而家最好咧，即系梁振英咧，就真系咧。为香港人做一件好事，为中央政府做一件好事，唔好帮中央政府添烦添乱，啊，亦都唔好将中央政府啊，共产党喺香港搞统战，搞几十年，用咗几多少人力资源，啊，搞到今日咁嘅地步，香港个社会严重分化。我谂梁振英系时候精忠报国，啊，就系佢辞职，即系佢应该引咎辞职。佢而家辞职咧。仲可以攞到掌声，即系你话俾人听，一个人我曾经做过啦，即系正所谓嗱，我嘅志愿，我由细到大嘅志愿就系、是、走去住港督府，我而家做咗啦。 佢未住，佢未住啊， 咪俾佢住埋添啦。 佢未住，因为讲得好， 最惨就系啊，咁啊要挺多几个月， 未住， 俾佢住下啦，即系快快脆脆搞掂啲装修，俾佢住入去住下，然后咁啊引咎辞职。即系佢咁样咧，仲可以攞翻一啲掌声，你明唔明？如果唔系咧，到被逼落台嘅时候咧，就好难睇。 喂，但系而家已经出咗事，点解咧？你就话佢叫佢唔好为中央添烦添乱啦，而家佢只马就帮佢为添烦添乱。 唔系嗰个唔好讲， 唔系 啊，那個、啊，政治上好大问题。 我想讲咗咪，我想讲咗一啲 政治上可能冇问题，但政治道德上就好大問題。 我想讲咗一啲重要啲嘅嘢先。嗱，我谂一样嘢咧，亦都要交代一下，譬如我哋 DBC 嘅立场啊，我个人嘅立场啊，或者甚至乎分析一下点解今次呢个海难事件啊。即系李刚作为中联办嘅副主任，啊，佢对呢件事嘅关心，而引起咁多人嘅嘘声或者质疑。嗱，中央政府可能唔明，香港啲左仔又可能唔明，香港啲传统嘅左派传媒都可能唔明，啊，嗰啲凉粉咧更加唔明。 唔系凉粉，你明 嘅？点明佢啊？ 因为今日其中一个凉粉咪出嚟保即系撑咯，嗰、那个叫黄丽君喺呢个头条日报啊。 佢 系又赖，即系又赖梁振英， 唔系佢就唔明咯。我而家就话佢哋唔明咯，嗱咁就系唔明咯。我想既然我开得咪嘅，啊，已经叫判死无大害。第二写命陪君子，喂，咁我都要解一下话嘅，系嘛？即系我哋唔系净系闹人噶嘛，我哋都知啊，好多人都话大班，你闹人系啱嘅，但好多人唔明你做乜闹，我哋咪解释下咯。亦都帮所有闹梁振英或者甚至乎对李刚、对中央政府有意见嘅，我哋解俾佢听点解嘛？就系梁振英做得肉酸，唔关李刚事嘅，真系嗰、那个又系真系唔关佢事嘅。喂，可能佢系幕后黑手啊，除非佢点啊梁振英咧，咁啊冇得讲啦。但系梁振英做得肉酸啊嘛！你作为一个特区行政长官，嗱，今次海难事件大家知嘅，8:23发生，几多点钟啲救护人员去到现场啊？ 呢、這个三十分，应该十零分钟去到，41分钟好似。 41分钟， 即是41分钟即是10。 有啲可能唔使，因为今日睇报道呢。18分钟内。啱啱有一两架巡逻艇嗰啲呢， 即是20分钟内呢，我哋啲救援人员呢已经去到现场即刻抢救。嗱，我哋呢今次个海难事件呢虽然死咗好多人，但你睇到我哋嗰啲纪律部队嗰啲救援人员呢係尽忠职守。 今日个报道咪还咗佢哋好一个公道囉。 我哋由头到尾都赞佢哋。 唔係呀，因为你琴日同前日呢其实报纸里面完全冇呢个报道嘅。 今日就睇到。就因为梁振英嘛，所以我要慢慢解释啦，我哋大把时间啦。佢哋係尽忠职守，喺20分钟内赶到现场。呢、這个完全符合嗰个服务承诺嘅。嗱，亦都舍命救人，嗱，亦都大家今日睇报纸都知道啊，好多人咧有警员咧去到嗰度咧受伤嘅，啊断咗髌骨都去救人，嗱，咁呢啲人咧我哋去表扬，但系呢样嘢同阿梁振英系冇关系噶嘛，唔系净系同梁振英冇关系，就算今日曾荫权做特首，董建华做特首，或者回复翻我哋嗰啲政治不正确嗰啲人咧，啊嗰、那个咩港英年代嘅。彭定康做总督都好，是同我哋冇关系嘅，是完全冇关系嘅。 嗯， 是我哋有个制度，我哋有个好好嘅训练有素嘅救援人员。 唔系同埋呢个系香港嘅核心价值， 你睇到即刻启动晒，又同高永文冇关系嘅， 冇关 系。高永文又唔使出嚟抽水嘅，系因为我哋有个制度，我哋即刻咧有意外、有灾难，就即刻启动咗机制啊嘛。咪即刻有600人去现场救人咯，出动埋所有救援人员啦。你话你噏得出嘅 消防啊、消防啊、救伤处啊、 海事处、飞行服务队、医管局，全部启动晒嘛，系唔需要有任何官员走去指挥噶嘛，因为佢有个机制噶嘛，即刻启动咗噶嘛。嗱呢一样嘢咧，我哋香港人系骄傲嚟噶嘛。嗱，作为特首，作为领导人，好，你可以表示。对嗰啲死难者，对嗰啲家属表示深切嘅慰问，咁已经做咗佢做嘅嘢㗎啦。你走去医院嗰度做数，嗱，个问题就点解会要迟咗两日先还呢啲纪律部队啊，呢啲拯救人员嗰个公道呢，就係因为梁振英高调地走出嚟抽水㗎嘛。嗱，第一，你当日嗱，我哋都问咗有如果拍戏呢就会拍一套叫海难后的120分钟，究竟梁振英去咗边？你会拍到咁戏噶嘛？啊，拍戏通常就会追究就话海难后的120分钟嘛，南丫岛海面海难后的120分钟嘛。嗱，你梁振英就因为你走去做 show， 你就又跟住咧就文武百官出嚟开记者会，啊，跟住咧又有个李光事件，喂，你就系因为咁啊，将成样嘢咧个聚焦啊。聚焦咗喺梁振英身上嘛？如果讲抽水咧，系完全成功嘅。不过问题就适得其反啫。佢系将所有焦点咧摆咗喺一个人身上啊嘛，同埋摆咗喺李光身上啊嘛。咁啊变咗冇人去讲我哋嗰啲勇士。嗱呢啲就唔系嗰啲钓鱼台勇士啊，呢真系救人勇士。喂，佢哋去救人，成个过程系冇人理啊嘛，传媒。嗱呢个到今日先至，哇！张报纸第一就黑头啦，第二系连续几版啦。都是讲那些救人的过程的嘛。嗱，呢样嘢其实梁振英是要检讨的。你走出嚟抽咩水啫？我哋有个制度，唔系唔需要你特首出嚟指手画脚嘅。仲有一样嘢，你带咁鬼多人走去医院度，你去到医院左手左脚啊。仲有一样嘢，今日有个家属走出嚟讲啊， 佢根本冇真， 佢冇去慰问佢哋噶，完全冇关心佢哋，系最做 show 嘅啦。跟住睇到佢出嚟讲嘢咧，全部都系我乜我物噶。有一百个我字嘅，可能分分钟啊！我又要做乜？我又要做乜？我又会叫边个做乜？我又会揾中央做乜？啊！李光又叫我做乜？系咪咧？我嘅，其实佢啲语言咧好有问题嘅。其实佢第一日做特首，我已经觉得佢有问题嘅。佢成日都话我责成乜咩，跟住我特首版，喂，冇人咁讲嘢，有冇听过曾荫权咁讲嘢？ 强调自己功能。 你有冇听过董建华咁讲嘢嘅？你有冇听过啊？彭定康话 my office 咁啊？冇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佢个人咧就要自我为中心，嗱，所以呢样嘢咧好多凉粉唔清楚嘅，我咧真可以慢慢解释。 今日有个帮佢擦鞋传媒帮佢补镬啊，解读咗啊， 嗰啲多余嘅。 唔系啊，呢个就系呢个星岛日报嘅齐秀峰啊， 即系帮佢解释嘅，点解即系嗰晚呢个阿梁振英即系咁失色咧？就因为咧，其实佢即时咧就已经系奔走各方噶啦，又去到现场，又到嗰个调解中心。跟住咧，然之后咧，讲到佢呢一个，唔系咁去了解情况，咁了解都应该嘅。咁啊，跟住咧就走到医院，然之后因为咧又咧呢个诚惶诚恐，就惊咧嗱， 你又翻嚟再讲过啦， 翻嚟再讲。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因应南丫岛海难，政府将今日定为全港哀悼日。政府主要官员、港灯、港交所和立法会等人员在正午十二点默哀三分钟，届时大部分的政府服务会暂停。湾仔金紫荆广场早上八点举行的升旗仪式会下半旗致哀，各个政府部门的建筑物和中央驻港机构亦会一连三日下半旗，主要官员会取消非必要的公开活动。港灯中午会在中区圣约翰座堂举行追思会，公众亦可以参与。当局下午起在18区设调研处，特首梁振英会率领官员签调研册。另外，旅游事务处表示，幻彩咏香江今日起暂停三日。有消息说，发展局局长陈茂波曾经酒后驾驶。陈茂波的新闻秘书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陈茂波在星期二的中午与家人在马会大排档午膳期间喝了一些酒，过了一段时间才揸车离开，他有信心符合法例的要求并无醉驾。在台湾，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今日启程前往大陆访问五日，是民进党内前往大陆的最高级的人物。谢长廷表示，行程包括到厦门祭祖和去北京参观鸟巢体育馆，他强调不会有公开的政治拜会。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昨日就表示，外界不适宜过度政治解读，他期望对岸不要刻意在主权问题上做文章。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杨毅日前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大陆欢迎民进党人士以适当的身份到大陆走走看看，他强调是一贯的政策。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局势紧张，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东南部边境受到叙利亚的迫击炮攻击，造成五死十三伤，土耳其随后发炮还击。叙利亚表示正调查迫击炮的来源，向土耳其人民致以慰问，又促请土耳其克制，指叙利亚尊重邻国的主权，其他国家亦应该尊重叙利亚的主权，阻止武装分子进入叙利亚。北约就强烈谴责叙利亚，又指无意介入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但必要的时候会协助土耳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要求叙利亚尊重邻国的领土完整，又说当地持续18个月的冲突对区内其他国家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害，希望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亦对土耳其受到炮击表示愤怒。美股做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升12点，收报13494点，纳斯达指数升15点，收市报31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升5点，收市报1450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 84%。 这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十月四号星期四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嘅8:03啊！吓，今朝早有啊，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睇翻港岛区啊，港岛告示打到过，现时龙尾过咗湾仔运动场噶啦。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排翻到怡东酒店。 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嘅。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去到郊野广场嗰边噶，嗱嗱声走埋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呢分钟啊排翻去油站啊。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头先见到镜头啦，啱啱就过到呢个理工大学地盘嗰边。乜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排翻去骏发花园，乜睇埋启德隧道过海啦，现时去到芜湖街啊。乜新界区狮隧出翻九龙排翻去隔田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去到呢个浸大国际学院噶吓。嗱，今日就系11海难事件中嘅全港哀悼日啦。乜通啊，衷心祝福咧，事件中痛失家人嘅能够继续支持落去。记住啊，好多人依然都会关心你，各位一定要支持住啊！唉，睇到报纸报道啊，惨剧事件发生唔够24小时，劏房波就同家人去开餐畅饮啤酒。唉，嗱，唔系叫你咩都唔好做，放假陪下家人都好应该。不过身为公众人物，呢啲咪要避忌一下咯。吓、啊，饮完酒啊，仲要开车。嗱，虽然你冇断正也，但你啲行为真系绝对唔可以接受啊！啊，不过唔好意思啦，忘记咗你啦除了好事你相信都会做尽的啦。好，揸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沉痛哀悼，心智慰问，关切善后，严肃追究。DBC 数码电台对11海难死伤者家属致意。 运动声语。 1996年，原本热爱足球的杨翠玲开始接触剑击。1998年，成功加入香港剑击青年军，希望终有一日能够代表香港出赛，为港争光。2006年多哈亚运夺得女子重剑对制赛的铜牌，同女子重剑个人赛的第六名。2008年，杨翠玲终于能够出战京澳，更成为香港首位参与奥运重剑项目的运动员。今届伦敦奥运，杨翠玲亦有代表香港出赛。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星期日上昼9点到11点，好玩星期天有运动声语。本环节是由理财理人生的康宏金融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DBC 股市直击，逢交易日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拣啱股票睇啱市况赢取奖品，齐齐散户大合唱。只要打通18721111参加新邦证券散户大合唱环节，唱好唱淡自己心爱股票，就即刻胜利买股票免佣金500蚊。表现最好一位更加可以免佣金1000蚊。散户大合唱环节由新邦证券冠名赞助播出，需注意投资涉及风险，如有需要请咨询专业意见才作出有关投资决定。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100 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百分百支持 DBC， 全力支持 DBC 每一个员工，全力支持一个属于香港人的电台。新界西洪先生上， 钟先生撑大班，何国辉多谢下街你，请大班多休息，留有用之区对抗黄宝张。 我是李丽瑞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 DBC。 继续支持 DBC 广播，你做几耐我听几耐，无间断支持林光荣。 徐太支持大班，祝福数码电台的每一位。 Winnie 和 Jackie 梁祝 DBC 所有工作人员身体健康，顺利过渡。 邓先生百分百支持 DBC。 香港要有真的声音，多谢 DBC 全体员工。恩小姐 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钟先生支持全体学民思潮成员，寄予黄之锋同学，只要坚持终必成功。 陈小姐话将国内政治科目包上糖衣，变成香港国民教育，祸害无穷，坚决撤销。 陈小姐又话从今次钓鱼台事件引起暴动，睇到国内人的国民教育，所以坚决撤销。 我哋要思想自由，不做傀儡。恩小姐，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I am very worried that we might not be able to have strong executive ability, 執行力。Okay, and that's something which worries me a lot. You just imagine the pressure that public service is put under with all these institutions, checks and balances, audit, ombudsman, ICAC. Not that they are bad. 林鄭月娥話：我好擔心政府嘅執行能力咧，或者會唔夠強。公務人員面對好多壓力，包括各個機構嘅監察制衡。例如申诉专员公署、廉署，你可以想象得到压力有几大。我唔系话有呢一啲机构系坏事，有时有佢哋咧系好事，系对公民社会嘅保障。但系当呢一啲机构变成主要施政嘅障碍嗰阵咧，我哋就会唔知点样去应付佢哋。咁最终受损嘅咧就系政府執行政策嘅能力。 前行政局成员及曾经担任廉政公署咨询委员会主席嘅麦列菲菲喺商台在晴朗的一天出发节目嘅号外版里面表示，佢对林郑月娥嘅讲话非常担心。 我离开咗政府，离开咗行会之后，一路对于政府我完全系冇批评嘅。但是今次呢，我觉得呢，我要出来讲啲说话啦。听咗呢番说话呢，我觉得非常非常担心。因为呢，我哋而家嘅政府呢，一直唔系民选㗎啦。第二，佢可以选择话唔向市民交代，又可以选择向市民交代。根本上呢，行政长各位呢，我唔系港人，系冇网管嘅。咁我哋仲冇呢啲咁样嘅机构嚟管治政府，一个咁大嘅政府，一个咁有权势嘅政府，一个咁多钱嘅政府，咁我哋嘅市民会点样呢？我绝对系好担心嘅。嗱，佢刚才讲嘅 check and balance， 我哋系好需要 check and balance 嘅，尤其是今时今日，唔好当呢啲人廉政个 ombudsman 喺度阻佢哋做嘢，呢个系一个好唔正确嘅价值观嘅，权唔可以系绝对嘅，我就。绝对觉得咧，高官系唔应该讲呢啲说话的。即系如果佢讲呢啲说话，其实就系好打击香港人对香港政府嘅信心。佢起码都要解释佢点解会咁讲。言论自由唔系绝对自由噶，你唔可以谂乜就讲乜噶。你有一个责任，你有一个职位，你就要负上呢个责任，要讲有责任嘅说话。 未有海底隧道之前，点过海呢？以前嘅大会堂喺边度啊？繁忙的维港经历过什么变化呢？历史档案里面有很多不同的香港故事，来政府档案处的历史档案馆看看吧。这里珍藏了多样化的香港历史档案和文献，你可以上我们的网站 www.grs.gov.hk 浏览查询。香港历史，香港故事，等我们一起知多些。 今日系发展局局长陈茂波被揭发劏房丑闻嘅第66日，即使市民批评佢诚信破产，陈茂波都仍然未肯引咎下台。 我之前系听到佢把声，我已经识咗咯，我唔想听佢哋讲，我真系好唔接受。我觉得香港真系冇乜希望，就算我揿动新闻一睇到佢哋咧，我已经唔听，揿咗我直情喺电台都唔听。我觉得佢哋简直连我哋啲咁嘅家庭主妇都已经呃唔到，我唔想听佢哋啲。其实你如果喺香港拥有自己嘅物业，你都明白呢件系咩嘅事啦。如果呢啲都做得嘅，佢其实已经系好个操守已经好差，佢唔可以做我哋嘅局长噶啦。 今日已经系踢爆你劏房丑闻嘅第66日啦，陈茂波，究竟你几时先会引咎下台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我已经想定一个 撤退的路线，我见到那个情况实在很危急，因为那个女士呢，就当时她的身是软晒的。我扯她上来的时候呢，她说你帮我唞阵，我好俾你唞阵，我话你得嘅，你做得到嘅。咁佢都意志力都好坚强，咁我就撑，即系我俾只手去踩住我上去。咁佢最后佢都脱离咗个危机咯。 有啲市民咧就太紧张啦，掹住啲枪，又或者掹住啲杂物就唔出嚟。但系如果佢唔出嚟咧，喺个枪嗰度咧阻住，会出唔到嚟啊！后边啲人，咁我就同佢讲：你唔放手咧，就一定死紧；你放手咧，我就救到你。好多市民都系咁样就。 系翻翻嚟啊，大班。而家咧就系时间就8:13。 我哋而家进行紧全球直播，嗱、即系讲翻好多人咧都喺度质疑啦，尤其是嗰啲爱国爱港啊、左派啊、梁粉啊，都喺度质疑。咁点解梁振英喺海南嘅时候关心嗰啲啊罹难嘅人啊？李刚作为中央政府驻港嘅即系领导关心呢啲海难事件，点解会俾人批评咧？ 就 我想解释俾你听啦，就系、第一 眼就望到 系冇依照个规矩做嘢嘛。当香港发生灾难事件咧，我哋有套机制噶嘛。当然特首永远都系最高领导人啦，嗱，佢可以去慰问但系就唔喺度阻住做嘢。第二样嘢，当发生海难嘅时候，佢系在海难发生嘅时候未烟花未因未开始嘅，佢仍然选择去欣赏烟花，同嗰啲身商巨贾啊，嗰啲支持者喺度谈笑风生，系死咗好多人嘅。咁跟住咧，到十一点几咧，就走去医院阻住个地球转，跟住走出嚟抽水，跟住咧。又企喺李刚后边，李刚咧真系呢个名系过人，因为喺内地啊发生一单嘢，有个高干叫李刚， 哦，巴士李刚， 佢个仔咧就发生车祸，佢走出嚟大嗌大叫，撞死人之后咧就话我巴士李刚，佢老豆都冤枉喎，因为我谂佢老豆冇教佢，你但系撞车撞死人嗰时候，你记住大声嗌你我巴士李刚，我谂佢老豆唔会点都唔会咁教佢嘅。 即 系等于李刚都冇教梁振英，喂，我陪你去嗱，除非李刚教佢啊，我唔知啊。嗱，呢样嘢好多阴谋论，我哋唔好讲。 唔系嗰样嘢啊， 我同正常去分析。 你解读错误，即系大陆有咁嘅情况，即系等于好似我哋以前喺五六十年代， 我哋 你话边一个大佬睇你一样啫嘛，其实 系啊， 都唔关个大佬事 啊。Q 哥，我哋而家讲紧系你。梁振英自己不符合身份嘛，做咗啲嘢，点解令到香港人咁难睇嘛？觉得嗱，好简单嘅。我谂李刚，如果李刚冇教佢啊，如果李刚一早同阿梁振英讲嗱，今次要俾我行先啊，咁我认为冇噶，我哋喺常理上我认为冇噶。 唔系教先，反而唔系咁严重嘅问题，唔教先至大。 咁咪系，我同意你啊。 唔教就系内在发生价值。阿 娇仔，我认同你，我完全认同你，唔使帮我解话。我唔系咁同你拗紧啊，即系我系分析紧啊。OK， 嗱，咁你等于我巴士李刚一样嘛？个老豆冇教个衰仔，你有咩事大嗌？我巴士李刚，仲要喺晒全世界人面前嗌啊嘛？咁一样嘢就系你梁振英，你。李刚要去医院同埋一齐啦，好简单嘅，老实讲有咩事，大家嚟事 Q 仔啊，我同你一齐去饮，或者我哋去我唔唱卡拉 OK 嘅，当我同你去唱 K 啦。有咩事，小事啊，唔好讲大事啊。你个仔或者咩撞车呀，冇嘢啊。咁系话要 我百无禁忌啊， 唔系打电话俾你，唔系打电话俾你，冇事啊。 入医院啦嘛， 冇事冇入医院，乜事冇撞烂架车啫。六神无主打电话俾你啊，小嘢。阿爸，我坐咗架车，你哋救，你哋帮我啦。咁我都会跟埋你去噶嘛。但我跟埋你去，我唔会走出嚟认系你老豆噶嘛，认系阿小野老豆噶嘛，你明唔明啊？我最多企喺后边睇下咩事嘅啫。 咁人哋都冇认佢系仔，佢自己认老豆 你明唔明啊？个问题就系咁啊嘛。而家我哋香港人愤怒嘅地方，就系你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一国两制港人治港，你系最高嘅领导，你唔可以企喺李刚后边，好似系佢条僆咁，好似系个新闻秘书，或者而家多咗个位啦。而家我终于知道梁振英系做乜嘅，原来梁振英咧系中联版嘅高级特别助理。 系啊，你咁啱正想咁讲， 佢就系高级特别助理。喂，呢样嘢我哋香港人睇喺眼里边咧，系唔知嗰种味道系忍受唔到嘅，因为而家已经好多人话有第二权力中心，又话中联版治港，你仲要嗱，永远我哋广东人讲嘢就话 贱，系 你而家就系俾人贱啊嘛，你明唔明呢样嘢？香港人睇落眼里边咧系好唔开心，系觉得好愤怒噶嘛？你谂下，连阿曾荫权上到京见国家领导人，正襟危坐攞嚟做笔记，我哋香港人都唔中意啊。你谂下，嗰个叫胡锦涛，嗰个叫温家宝，曾荫权系佢下属嘅，摆到明啊。又上到京，唔系香港添，正襟危坐，攞本笔记簿出嚟，咁就话佢小学鸡。咁你谂下，如果用呢样嘢嚟同阿梁振英当日 在电视上面企喺一个比佢级别啊，系低嘅，应该系低过噶，因为李光应该就系部级嘅啫，特首系高过部级嘅。 嗯， 企喺后边， 成王成恐， 成王成恐，我哋香港人睇咗系好唔开心。你唔明呢样嘢嗱，我希望我解释咗俾大家听啦。我哋唔系搞乜嘢排咩咩，我哋唔接受一国啊，又唔系搞咩港独，乜都唔系，系梁振英做咗啲唔符合身份嘅嘢。 唔系啦，佢系即系不成体统，佢系代表香港人噶嘛。 即系、這、呢个， 但系佢俾人嘅感觉就系咩咧？其实讲真啦，即系我讲法可能抵死啲。其实佢就想同呢个中联办偷情，不过问题咧唔好公开偷情啊嘛。 唔系就 你又 唔 中 人，唔 算 咯。呢个下意识， 佢政治偷情 呢个下意识就 系 你正 唔系就系咁嘅问题。 你就系想讲嗰样嘢啦。 佢系内 在下意识话俾人听，原来佢真系中联办条僆嚟嘅。 所以我咪话，其实咧嗱，我唔知系咪香港出世啊，即系阿梁振英，即系如果香港出世系土生土长香港人啦，但系实际上俾香港人嘅感觉就系佢嘅身体就系香港人，个心系大陆人嚟咁佢系。 我都唔觉得佢 呢个系噶，即系佢完全系大陆嗰套价值。 佢嘅身同埋个身份咧，就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但系佢个心咧就系条僆嚟嘅啫。即系你明啊？佢系自贬身价呢样嘢，我哋香港人睇唔过眼。第二样嘢，你都唔使走出嚟趁咧，做领导咧要恰如其分嘅。你可以慰问，你可以表示关心，但系仲有一样嘢，我谂佢冇讲噶，我认为冇啊。如果有嘅，大家可以又系纠正我啦。佢应该第一时间出嚟咧，就鼓励嗰啲拯救人员，甚至乎对我哋啲拯救人员表示表扬啊嘛。佢冇做到嘅，应该 而家都冇，去到今日都未有。 当时啊，如果一个好识嘅政客，真系政客，你好似彭定康啊，甚至乎曾荫权啊呢啲咁咧，佢第一就会慰问啲死伤者家属，跟住咧就系话鼓励嗰啲拯救人员，对佢哋表示表扬。 同埋要，唔系可以同香港市民讲。 但仲有一样嘢， 大家应该、 当8:23发生海难嘅时候，当8:20之后，600人走去现场拯救嘅时候，佢就应该即刻离开。那个烟花之地真系烟花之地、就即刻咧走翻办公室，系咪就 唔系对现场视察都 OK 都同埋一个现场远眺啊，仲要远眺啊， 然之后 你唔好阻住人、你唔好攞架艇出去又行埋去睇嘢、一定系远眺噶，唔关你事 啊，唔系远眺 吓咩啊？ 即系离远睇啊，个挑字嚟噶， 挑字，我唔想讲挑啊。 唔系，佢唔系粗口嚟嘅，正当中文嚟。 咩读眺望啊？ 眺望啊， 唔系读眺， 咁唔系跳啊，跳 乜鬼？眺 望 咩？嗱，即系你明唔明啊？呢、這个咁嘅梁振英咧，嗱，而家解释咗啦，好简单。我哋 DBC 立场又好，我哋第一，我自己立场又好，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嘅立场都系，我哋对嗰啲啊舍身救人、严守纪律、训练有素。嘅纪律部队拯救人员咧，系致最崇高嘅敬意。对嗰啲死伤嘅人啊，同佢家属咧，系致以慰问。咁今日12:00，当然我哋唔明白点解系今日啊。咁政府啊，就下半期啊，致哀啊，有好多悼念嘅活动啊，同埋亦都唔系净系限于政府嘅，有唔同嘅机构嗱、包括好似港灯啊，港灯就喺教堂啦、 连我哋以前嘅宗主角咧，英国驻香港领事馆咧、都会下三日半期， 唔系咁，同埋全部都有一啲吊，即系悼念嘅活动嘅，大家可以参与嘅。12:00咧就默哀，咁我哋 DBC 咧。12:00咧，啊默哀嗰3分钟咧，我哋就唔会默哀嘅， 即系播哀， 我就播哀乐嘅。同埋喺11:00至1:00咧，我哋又会将嗰啲 D100 停咗佢嘅。咁、希望大家咧啊，知道我哋嘅心情咧，都系同大家一样嘅。嗱、讲翻呢个恰如其分，讲翻呢个梁振英咧，嗱、有咁嘅人咧，物以类聚嘅，即系有咁嘅人咧，你自然有咁嘅朋友。嗱，等于有咁嘅电台，有咁嘅听众。嗱，琴日呢个咁嘅曾玉成就走出嚟噏嘢啦，喺度乱噏一通啦，就话咧啲电台节目主持人，嗱，我系好中意对号入座嘅，因为我做嘢永远多人不扬嘅。 其实佢都系讲紧你 嘅，可能唔系噶，我唔知啊，但我多人不扬啊。嗱，佢话咧叫啲电台嘅听众唔好俾人洗脑。嗱，第一 DBC 咧就唔系邪教嚟嘅，第二样嘢我哋从来唔洗人脑。嗱。但系问题咧，呢、這个曾玉成咧 真系不知所谓嘅。你听下噏乜嘢？ 你唔好俾啲拥共嘅宣传洗脑，亦都唔好俾啲反共嘅宣传洗脑。因为你啲所谓洗脑就即系你冇咗自己个人嘅反赤化。如果你话即系赤化就系等于个洗脑嘅话咧，如果你盲目地乜嘢都将佢变成系反赤化咧，你都系一种被洗咗脑嘅一个表现嚟嘅噃。有某啲传媒，有某啲喺，譬如你包括电台里边嘅一啲主持人，佢讲亲就系嗰个观点噶啦，冇第二个噶。咁如果你听晒佢，你净系听佢，唔听佢相反嘅，咁系咪佢又洗咗你脑咧？我自己就唔会觉得啲中联办副主任出嚟探望啲病人咧，就等于咩干预啦。而家我哋国家领导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国家副主席都出声关心呢件事啊嘛，中联办佢点能够唔有所表现咧？呢个问题咧，其实我喺竞选嘅时候都讲过，答咗等于唔答嘅，你点答都等于冇答嘅。有人问阿梁先生呢个问题，佢咪好清楚答咗咯。但个个都话你讲大话，冇人信你假嘅，你隐瞒身份，所以呢个你冇得赢嘅呢样嘢。 嗱，曾玉成咧就洗紧我哋嘅脑。嗱，曾玉成咧就叫大家咧啊，唔好听啲电台节目主持人，唔好俾啲电台节目主持人咧洗你嘅脑。嗱，我哋电话18721111。如果曾经俾我哋洗脑嘅听众，啊，可以打个电话嚟，啊，我都想请教一下，我想知道我哋电台嘅节目主持人点样可以洗人脑，即系曾玉成就喺度帮人洗紧脑。嗱，曾玉成咧就不知所谓嘅。第一，国家领导人咧慰问香港呢个海难事件嘅死难者咧，系喺李光去医院之后，就唔系之前嘅。第二样嘢呢，就算国家领导人呢，老实讲要责成香港啲人呢去做好拯救嘅工作，其实第一拯救嘅工作呢就 圆 满结束。 是一马后炮嚟嘅。 即係第二样嘢呢，唔係亦都睇到，又系下意识呢系知道香港人呢对呀我哋嘅特区政府冇信心。所以呢等于呢个梁振英话我责成乜我责成乜一样，而家佢老细就责成佢。 唔系啊，其实中央用心良苦啦。今日我睇到一个即系解释报道，我觉得合理嘅。佢点解中央咧从来未试过啊？你咪即系香港唔系第一次有灾难啊嘛？即系个个都试过，即系试过好多次灾难啦。你从来未试过咧，中央三个领导人咧，即系而家嘅国家主席啊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同埋咧副主席或者后任嘅国家主席啊习近平三个人一齐即系。落个咁嘅，即系仲系严肃嘅批示，即系责成乡政府要做乜做乜，同埋咧， 一般嚟讲咧， 个机构系 其实就因为你 原因点解咧？ 你做得唔好，佢先至会咁做。 唔系啊，原因咁解， 我一般啊， 唔系净系啊，唔系一般，你讲得啱啊，就因为佢睇到咧呢个梁振英上咗任之后咧，搞处理呢啲政策，令到呢个中港矛盾系加深啊，无论国教即系呢个推嘅硬推嘅国民教育嘅问题，呢、这个搞呢、这个新界东北嘅拓展嘅问题，都加深咗咧中港嘅矛盾。咁所以变咗咧，国家咧就为咗咧，即系想显示一即系对呢个香港人嘅关心，以弥补呢个咁嘅创伤。咁所以系破例咁样做，你明唔明？不过咧，佢哋系用紧大陆嘅思维去做嘢，佢又唔明白呢一套嘢咧，香港人就唔受嘅，即系冇用嘅。个苦心就好充分明白啦。如果唔系三个人，点会咁讲咧？ 唉，总之一句讲晒啦，呢、这个梁振英政府呢，我都戥佢啊，即係我都戥佢可怜啊，我都好同情佢㗎啦，你睇到佢嘅，你死撑呢个劏房波，但你撑呢个人呢，所谓正所谓呢烂泥扶唔上壁，你明唔明啊？你点会走去俾人捉住你去饮酒，饮完酒仲要揸车 嘅嗱，即系咁公道啲，都有个网民咧 po 上嚟话要公道啲，因为点解佢都系食，佢琴日食晏喺就喺马会，即系马会嗰、那个你都带我去啦，咁喺度饮啤酒，屋企人嚟啦。不过问题咧，即系点解第一就系即系固然咧就系犯规啦，你醉驾啦，系咪先咧？饮咗三杯酒已经醉驾。二来就系、是、其实如果你心理解读咧就好易明嘅，因为点解咧？讲真，佢系作为一个基督徒，佢一定有呢个罪疚之心嘅。佢都要知道自己咧，其实系冇资格做呢个局长，但又要死落， 咁样叫贪念，咁样叫帮佢撑。 唔系啊，唔系帮佢撑啦。佢系做乜嘢咧？你心理解读啊？点解咧？突然间发生一个灾难咧， 佢又因为有呢个灾难佢甩烂啊，即系传媒唔会记得挂住佢嘛。 呢个好似唔系帮佢讲好话， 唔系帮唔系好话嚟嘅。 你话有个网民帮佢讲好话，你话 我而家系博嗰个网民啦，即系佢唔识心理学啊，我都系识心理学，我明白佢点解即系咁即系突然间，即系有一种解脱去饮酒啊。 因为 今日甩烂啦，甩烂啦。 我哋新闻之后咧， 即刻咧就有一个新嘅烂啦。 因为新闻之后咧，我哋可以讲下咧，咁我点睇陈茂波事件？我真系突啊，梁振英咧，我唔同情佢噶，不过可怜佢啊。你话呢个可怜虫嚟嘅，即系你明唔明啊？即系你揽都揽件好啲噶，即系难听讲，你好揽一件咁嘅人。啊！佢 冇办法或者 唔系噶， 物以类聚， 物以类聚啊！但你都要自律下噶嘛，做人都要风头火势，都要避下噶嘛。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8: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8:30，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今日是全港哀悼日，悼念南丫岛海难的死难者。湾仔金紫荆广场早上的升旗仪式，国旗和区旗下半旗致哀，中央驻港机构和各个政府建筑物亦都一连三日下半旗。政府主要官员、港灯、港交所和立法会等人员中午12点会默哀3分钟，届时大部分的政府服务会暂停。港灯中午会在中区星约翰座堂举行追思会，当局下午1点起在全港18区撤掉现处。另外，幻彩咏香江将一连三日暂停。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前日与家人在跑马地5线饮啤酒之后揸车，有报章的记者拍低整个过程。陈茂波的新闻秘书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表示，陈茂波在星期二的中午与家人在马会大排档5线期间饮了一些酒，过了一段时间才揸车离开，他有信心符合法例的要求，并无醉驾。共同社报道，由于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继任人西宫新一突然病逝，接替人选迟迟未能够确定，日本政府决定延长丹羽在华时间多1个月，直到下个月的中旬。报道说，鉴于日本国有化尖角诸岛，即是中国叫的钓鱼岛，导致日中关系紧张，当局试图尽量缩短驻华大使的空白期，除了外务省出身的人选之外，可能会启用政治家。但是报道又说，由于上个月刚刚完成一次主要国大使和外务省高层的大规模人事调动，很多干部已经就任要职，目前难以物色可以升任驻华大使的人选。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偏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4%。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咧，呢分钟啊，龙尾排翻到呢个新鸿基中心。另外，东区走廊落红隧加埋落中环啊，排翻到呢个怡东酒店后边噶。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车都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拣封字噶。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车龙啊长翻啲噶，去到呢个上环消防局噶。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啦，去到女童军总会。咁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噶。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呢分钟啦，排翻去个芜湖街，嗱嗱声走去新界睇翻两条隧道先啊。咁私隧出翻九龙方向，现时排翻去新田围村。另外大山隧道出返九龙呢，去到氹氹转啊石门回旋处嗰边㗎吓。哎，港人治港諗都唔使諗啦，一国两制发梦冇咁早啊，嗱有事搵 CY 冇用㗎，今时今日梗係搵大茶鬼李刚啦，哎呀就嚟可以做埋特首添啦佢。啊，为市民发声呢啲叫洗脑咩？哦，我明白啦吓，喺深圳周围破坏就叫爱港，香港市民啊正做叫反国交秩序大乱失向啊！多谢晒，明白晒。好，揸车各位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好啦，又翻嚟呢个风波奶茶杯，而家系8:38啊！阿大班， 我哋讲翻呢个陈茂波事件咧。嗱，第一样嘢嗱，即系讲公道说话先啦。即系大班都有公道嘅。嗱，一个官员啊，去放假啊，同屋企人、同佢老婆、同佢一个朋友、同佢仔走去马会、走去会所嗰度啊，饮杯啤酒。啱啱咧，马会咧，而家就做紧德国节。大家如果唔系马会会员就唔知嘅，佢有个啱啱而家做 哦，即系饮德国啤酒， 德国啤酒自己 就啤酒咸 猪手，就食不德国咸猪手加啤酒。咁琴日咧，咁啊陈茂波咧就偷得半日啊， 偷得浮身半日闲， 咁啊就同屋企去马会食嘢食晏啦。咁呢样嘢咧就无可厚非嘅。去做官是不是应该不去应酬不去吃饭不去饮酒呢？我个人来讲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的，对这些官员没有一个那么高的 要求。那都是人来的， 除非 那 个海南和有关系，除非那个海南是他是罪魁祸首，他还得闲走去饮啤酒，那就不对。陈茂波去做什么？他有他绝对自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要讲下咧，佢都算一个好官嚟嘅，咁睇就唔系好官啊！对唔住，讲错啊！收翻，收翻，收翻，收翻。 咩叫好官？ 佢一个好上司，点解咧？其实佢可以用 AM 车嘅，琴日即系佢嗰个司机咧，佢就俾个司机放一日假。 咁咪公假期 冇噶，24小时嘅嗰啲。 就要补水一样。 系咯，要补水咯。嗱，即系呢一方面嚟讲，唔系我哋讲公道说话先。琴日我都见到好多 AM 车巡嘅。 系 我琴日都见到 CS 架车，即系林郑月娥嘅车。嗱，即系佢系有。 呢系个人嗜好。 先讲佢嘅权先，唔系你讲啲公道话先啦，叫 做。唔系我知系可以揸 AM 车，即系佢有司机，你自己揸车啦。 佢起码咁又唔系，我又讲古仔俾你听。嗱，呢个罗范招芬好巴闭嘅，去做官嗰阵时候，佢特登走去考咗个政府牌。 嗯。 佢放假自己揸个 AM 车。有一次我差啲俾佢撞亲添啊！ 要考个政府牌咁。 所有车政府车要有个政府牌嘅。 哦， 即系唔系你自己嘅车牌、哦，因为政府车冇验疏嘅，验疏系由政府自己去俾嘅，即系自己赔嘅，即系自付啊！你都可以噶，你有钱，你可以成立个基金，你可以唔买验疏噶。你话我自己保自己都得噶， 咁又得啦。 政府自己保自己啦。嗱，所有政府车辆嗰啲司机咧都要考一个政府车牌嘅，等于喺机场揸车咧。另外又要考个机场牌嘅、 哦， 我当年我又讲俾你听啦，我当年喺启德嘅时候做学师嘅时候，我未有车牌嘅、但我有个机场车牌嘅， 即系只可以机 场 揸 车。嗱，揸、okay、政府车就一定有政府牌。嗱，当年呢个罗范招芬咧，佢自己考咗个政府牌嘅，佢礼拜咧就自己揸车。我有一次差啲俾佢撞亲啦，我架车，我又见到佢架车，我避啊，我真系唔知系佢揸定系个司机揸。 喂，你唔知以前试过有个高官，女高官，好似系林李丽娟，刘李丽娟啊，就系揸架车，即系放假去湾仔街市买餸，俾人批评噶嘛。 嗰日佢坐政府车，但嗰阵时未到啊规格，要 D8 以上先得嘅。嗱、嗰啲唔好讲啦，巴打嗰啲嘢就又开 咗。我唔系针对佢， 即 系 讲翻 个 转 头咧， 就系话唔系D8 有权去买餸噶。 啊 ，OK， 嗱，讲下规矩啊。即系乜嘢有規矩有特權嘅？如果你係 D8 嘅 AM 車，24小時服侍你嘅，同埋咧，你屋企人都可以用嘅，嗱可以送仔女翻學，可以車老婆去買餸，嗱乜都得噶啦。呢樣嘢大家就唔好 即係 D8， 但你可以話有特權啦嚇。嗱呢樣嘢我哋又唔好討論。即係我哋講緊話嗱，即係分析陳茂波嘅事件咧。第一嗱，首先講咧公道嘢先啦，佢去馬會食飯，佢同屋企人飲啤酒食豬手冇問題。OK， 佢唔用个司机俾个司机放假，嗱、这、呢个系一个几好嘅上司，可以咁讲，可以咁讲啊。佢如果琴日咧用 AM 车咧，可能就冇事噶啦，避开一劫。 哦、啊，即系唔系自己揸啦， 唔系自己揸啦，咁我自己车。 咁但系可能中意揸 自己 嘅靓车咧。 咁嗰架车唔系好靓嘅，靓仔嚟嘅，佢有钱好靓仔咯。嗱，咁啊，讲翻一样嘢咧，嗱，你最重要一样嘢就话，你作为一个官员。你唔系 Q 仔啊嘛 ，Q 仔都唔得啊！时事评论员， 我唔会揸车， 要多口脑 啊 嘛。你饮咗酒咧，就一定唔好揸车。嗱呢个咧就是、政府嘅公民教育嚟，呢啲唔系国民教育，又唔系洗脑。嗱，你成日听我哋啲 API， 你喺街边都睇到 饮咗酒之后唔好揸车啊！嗱，呢样嘢政府宣传噶嘛？你作为政府嘅高官、问责官员，你饮咗酒就一定要唔好揸车。嗱，第二，虽然你琴日揸车饮咗酒，冇人话得你系唔系醉驾，因为冇人拉到你啊嘛。你话如果琴日去救运嘅话，俾个差人截住，或者因为咳伤白线撞个车，话俾个差人咧后边跟住， 截停咗你。跟住报道好似有咳线，好似有 唔系唔系咳伤线咯。嗱，如果琴日佢唔救运，有个铁马喺后边啊，哔哔哔布哔布咁样截停咗你，跟住嗰警察咧就唔认得你系陈茂波，或者就算认得你系陈茂波，揸正嚟做，唔该停车熄匙、车牌、身份证，唔该吹波。咁可能断正㗎喎。嗱，佢唔应该做一样嘢呢，就作为一个高官，你去饮啤酒，你去聚天伦之乐，你去食咸猪手，去马会 happy， 呢系你嘅问题。但你饮咗酒就一定唔好揸车。我唔理你饮咗几多酒。因为呢个系政府嘅公民教育，呢个政府嘅宣传嚟㗎嘛。咁所以有冇嗱，佢而家最好一样嘢呢，因为断正嘛，俾人影咗相嘛，梗系有啲会员喺嗰度影相啦。嗱，俾咗啲报馆啦，就唔会有狗仔入边嘅，应该就嗱，佢嘅办公室亦都认咗，佢系喺嗰度嚟，嗰、那个真系陈茂波，嗰、那个唔系假嘅，唔系假波嚟嘅，那个真波嚟嘅。第一样嘢，第二样嘢，佢真系有饮酒， 佢话唔系都得嘅， 佢净系话佢冇醉驾，冇俾差人拉过。嗱，呢、這个唔系借口嚟嘅，作为一个特别行政区一个问责嘅官员，你饮完酒，你就一定唔可以揸车。嗱，呢个错嘅，嗱，所以咧，再加埋佢个底已经花晒噶啦，劏房波、大话波啊，冇料到，再加埋而家又唔守规矩，饮完酒之后揸车，我唔系话你醉驾， 嗯， 跟住大家睇到噶啦，如果饮完酒揸车就仲好燥，嗱，根据报纸嘅描述咧，就系跟住，其实佢有狗仔跟佢，如果唔系就唔会影到相。 嗯， 我谂都唔系啲会员影，因为马会咧就唔使会员咧。嗱，我都系咁讲啊，你可以入去嘅，冇人理你嘅、嗯。不过你唔食得嘢啫嘛，可能一路有狗仔跟住影晒相，跟住饮完酒之后，跟住车尾睇到追住阿学神嘅车咬住人哋嗰条尾唔放，好不耐烦，跟住cut双线。嗱，你已经犯晒所有规矩噶啦，即系我认为陈茂波咧。冇得做落去㗎喇，唔好讲话我哋數佢幾多日呀，我哋日日 DBC 喺度數緊，都幫佢數日子呀。而家佢已经唔係因为劏房嘅问题，係因为佢唔守規矩，作为一官员你走去飲完酒仲要去揸车呢，对唔住你可以辞职㗎喇。即係冇得留低㗎喇，已经。 喺外国已经俾人。 如果喺外国呢，醉驾就会都好小事嘅，因为翻鬼佬饮酒又唔出奇。我哋 BC 省嘅，讲加拿大啊，以前咧有个部长啊，唔系总理啫嘛。 唔系啊，外国因为发生大灾难，而 你 系咁样出事咧，一定落台。 有个省长去咗夏威夷，醉驾俾人拉咗，佢都冇辞职吓。不过最终嘅唔好结果啦。个问题就系陈茂波咧，你个底化啊嘛，你明唔明啊？你一镬又一镬啊嘛。你而家仲有咩资格？有咩面？嗱，我哋唔系话你醉驾，因为冇人捉到你，你冇断正，冇差人拉你，啊，冇吹波仔。嗱，我哋而家讲紧一样嘢，就系、是、你唔应该饮咗酒之后揸车。我唔干涉你饮酒，我亦都认为你有你嘅自由，同屋企人去饮啤酒，去食咸猪手。但系你揸车就系唔啱。你饮咗酒之后揸车，我唔理你饮咗几多酒。嗱，而家根据报纸嘅报道啦，就话咧啲专家讲咧，睇到佢饮咁大杯生啤咧，应该就超标嘅。嗱，但系佢嗰个发言人就话咧，佢饮完酒之后坐咗好耐先至揸车。嗱，呢啲又系唔系好嘢嚟嘅？点解咧？即系话俾所有市民听，嗱，你可以饮酒。你饮完酒之后，你坐一轮先好揸车啦。冇喂，呢、這个冇呢个 API 噶，冇呢个公民教育噶，只系一样嘢。我哋认知一样嘢，又喺收音机听到，又系洗脑啊！嗱，我哋俾政府洗脑噶，我啲驾驶人咧俾政府洗脑噶。你喺街嘅标语又见到，你过隧道又见到，你听收音机又见到，你睇电视又见到，都系话饮咗酒唔好揸车，冇话到饮咗酒你坐一阵就可以揸车。对唔住，陈茂波。唔该，你辞职就咁简单啦，冇得讲噶啦。 啊，你就是要在今日默哀之前，或者做完今日最后一次官式的活动默哀之后呢，就唔該你出嚟见记者，就唔該你宣布呢，我陈茂波，佢哋鍾意讲我字㗎嘛，特别行政区啊，呢、這个叫咩局长，叫做 呢个发展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引咎辞职啊，我已经向特首啊递交咗辞职信㗎啦。啊，咁就係应该佢应该做嘅嘢嚟嘅。佢唔应该呢，佢係完全唔应该飲完酒揸车。飲完酒揸车呢，仍然呢走出嚟搵个发言人喺度死撑，话我係飲咗酒啊，不过飲咗酒坐咗好耐啊，我又冇醉酒啊。喂，咁你 cut 双线嗰度点啊，你俾人影咗㗎。嗱，而家警务处呢，嗱，但係而家有张相为证去 cut 双线呢，你其实你 Q 仔你最喜意做埋啲无聊嘢㗎啦。唔該，將報紙影咗嗰張相， 即係 你寫封信去投訴， 投訴啊， 投訴佢，話佢過雙線，不小心駕駛。 唔係，我又試過一次經歷咧，親自投訴咧，啲警察都唔理喎。嗱，喺呢個怡東對出去啦，即係想入呢個隧道啊。我試過一次咧，有一個cut身就 cut 埋嚟 cut 前邊，咁啊上到 唔係啊，你而家你知唔知？ 哇，嗰度有 cut 身入嚟，佢話：咁你自己打救救救。 係你要㗎。你嗱，我话俾你正式点做啊？嗱，而家仲有啲相机啊，我都买一部相机摆喺车头啦，其实保障自己嘅。嗱，其实你 Q 仔，你以后如果想做一个公民啦吓，好良好公民咧，你啊可以抄低个号码，跟住你真系可以去差馆报案噶。啊，你就唔好截停嗰啲执行紧职务嗰啲交通警察，因为佢要帮你追佢啊嘛，佢唔可以帮你做呢样嘢噶嘛。喂，如果我唔中意你 Q 仔嘅，或者 Q 仔同我啊。输到嘅斗快去到边度嘅，咁我梗系搵个差人，喂前面架车跟上线，佢冇权帮你，佢唔应该帮你做呢投诉嘅警察。你可以作为一个公民，你可以向交通部投诉，话几年几月几日几点你写低咗车牌号码，犯咗咩规，你系可以投诉嘅，警察就会去调查嘅。我经常做呢啲嘢嘅，因为好多时咧， 苹果有 我经常撞到啲车咧，双线爬头嘅。唔系双线对头爬头啊！我去投诉过好多次噶，次次都中噶。不过你好麻烦噶，要上法庭噶。我去过几次做证人噶，我咧仲有一单做紧噶，我又有一单告紧个鬼个有个翻鬼佬噶。有一单咧就冇咗事，因为点解咧？嗰系领事嚟嘅。咁啊，跟住个警察话：佢有 特权啊！ 佢有特权啊，大巴咁我算咯，咁有乜叫嘢？ 但领事都要系个 QC 车先得噶。 佢系领事车嚟嘅 ，C 车先得噶。 系咁嗱，但问题就系话你真系可以投诉。嗱，既然系咁咧，我哋啲市民。Q 仔唔做，大家都可以做。苹果今日咧就影咗 cut 双线嘅，大家可以抄低个车牌。不过佢好似冇个车牌喺度，有冇冚咗车牌号码？ 唔知有冇，而家唔记得。 咪要查陈茂波车牌号码，好容易嘅啫。咁咪走去投诉咯。嗱，警察就一定要查噶，一定要揾阿陈茂波噶。 如果唔查就徇私， 唔查就徇私噶，你就可以告佢双线爬头、不小心驾驶两条罪噶。因为双线咁样 cut 出去咧， 正路扣五分， 系不小心驾驶噶， 不小心驾驶五分， 五分噶，唔系讲笑噶，系真噶，我唔系同你开玩笑噶。所以陈茂波咧辞职啦，玩完啦 ，about time 啊，够钟啦啊。 咪同埋佢唔明一样嘢咧，其实讲真咧，即系譬如好似苹果呢啲即系传媒咧。其实24小时全天候跟住佢㗎啦，以后。 所以呢话俾人听呢。 佢又唔辞职，一日会跟住佢。哇。佢又即係好唔得闲佢。千祈唔好有咩行差踏错。 话俾你。即係如果话俾你听呢，即係话俾你而家啲公众人物听呢，你入咗会所都唔稳阵㗎。你记者一样可以入去㗎。 唔系净系一个问题，仲有一样嘢你唔明㗎。即係佢而家即係讲真呢。对好多人嚟讲呢，佢人民公敌嚟嘅。即係其他 普通市民呢都监察埋佢㗎。佢有衰人嚟影埋佢嘅， 但唔系，琴日一定系狗仔嘅，因为点解你又喺马会，我初初都以为会员影啦，因为好多人都好唔中意佢啊，当然有好多会员，但个问题就要出嚟影到过双线啊嘛，冇一个会员咁得闲做埋狗仔影埋相噶嘛， 有可能系你会， 我 你可能会， 我都唔会，我都冇咁得闲啊，我又唔会谂住佢会 cut 双线噶，唔系我可能会，嗱如果我见到我可能会做一样嘢，我就跟佢出车。 跟住打电话报差馆话有人醉酒驾驶，我可能会做呢样嘢。佢救运琴日撞我唔到，因为琴日我冇去，我亦都琴日冇心情去，因为琴日翻工。我琴日翻工见律师，大佬见完律师仲有心机食饭咩？你个大佬啊，你真系开玩笑咩？我律师话俾你听，大班喂，你嘥好多钱噶，你知唔知你要俾好多钱律师费噶？吓、啊，你谂清楚啊！啊所以呢我告诉大家听呢陈茂波呢今日咁样被人揭发咗呢佢系真系冇得留低嘅。但劏房已经冇得留低冇诚信冇得留低冇能力冇得留低。仲有一样嘢就系、是、你咁样样亲身示范饮咗酒就揸车。 亲身示范 跟住呢就过双线。咁、你仲点可以留喺度做官员呢嗱我哋一阵呢嗱揾揾你， 你明唔明嘅？其实背后咧，即系阿大斌，你唔讲心理分析嘅，即系其实系心理分析啊。第一句你唔信啦，但系佢醉驾揸车 cut 双线，就系、是、潜意识嗱。呢啲又系大陆思维，因为佢认为做咗官咧，其实系有特权。 唔系嘅，我有时我都会嘅。 啊，咁你咪咯，你都系有 特权嘅。冇啊，你遇咗一样嘢，唔系阿 Q 仔， 佢唔守规矩。 做人我系香港人，嗱、我永远认嘅。有人会见到我唔睇灯过马路，我总之你记咗一样嘢。你预咗你要俾人罚嘅，OK 咁就得噶啦。我唔系话应该啊，即系你唔好用特权就得噶啦。我亦都冇啦，但系劏房波咧，佢唔用特权，佢嗰边嘅警察截住啊，人哋咪攞车牌攞身份证，照足嗰就指示去做，讲多句都无谓，因为你系局长，你讲一句嘢都无谓， 冇用嘅。特首 照 差 啊，唔好叽叽格格啊，唔好阻个警察执法，因为你系局长啊。你俾人抄牌，抄完牌你照足好似所有人一样接受惩罚，嗱咁系唔系一个好嘅公民？但系亦都你唔可以批评佢，你明唔明啊？但问题佢系局长，你就乜都唔同噶啦。当你系局长嘅时候咧，你就唔可以饮酒揸车。 咁特首可以 cut 双线 咧？如果佢啲保镖咪可以咯？ 唔系，我见过真系。 唔系佢有权嘅，因为点解佢架车？你知唔知特首架车咧？第一。佢 有 保镖喺度啦， 有 开路啦，佢开路就乜都得啦。仲有知唔知特首架车咧，有埋嗰啲 beep 喺度噶。 佢又冇用 beep， 有埋啲闪灯噶，你知唔知啊？有埋红红白闪灯噶。啊，咁啊，当然有啲特权啦。咁呢样嘢你要接受嘅呢个社会就咁。点解我哋有啲人啊，崇尚呢个无政府主义啊、共产主义就因为大家都冇特权啊嘛。但系而家最憎共产主义，最多特权噶嘛。 系警察必要地 cut 双线， 冇必要就唔得咯。 成日喂，成日我成日见到啊，交通警 执行职务， 喂，讲真，交通警我成日见到啊。 唔系佢梗系话俾你， 系冇必要地 U turn， 冇必要地 cut 双线，成日都有。 佢一定话俾你听咧，佢系执行紧职务啊嘛。嗱，原来影咗相噶嗰个摆喺上网嘅苹果，嗰架车系 CY 啊，哇，咁我咪。点解个车会系 CY 嘅？ 咁啱都咁巧啦， 系咪先？因为睇翻 佢系 CY 只马啊嘛，可能特登攞个车牌都系 CY 啦。 我好眼啊，我睇清楚系 CY 定 CV 啊。OK， 有系 CV， 系我睇错 CY， 佢系冇脚咁嘅，佢系 CV 9621。嗱，有一张相好清楚摆喺我哋 Facebook 度咧，佢架车咧，其实佢有嗱，佢可以拗嘅，佢个双线咧就喺架车中间嚟嘅。佢咪全架车过咗双线嘅 ，OK？ 但系作为一局长咧，佢就唔应该有任何抗辩嘅。嗱、啊，即系呢啲做局长嘅人咧，你就应该企喺度啊！即系咩话不还口？ 系其实呢个真系证明，唔系呢个证明佢系醉驾。点解咧？即系佢揸架车揸得唔正嘅态，所以咪 cut 咗双线。 左摇右摆咯， 系啊，左摇右摆。 但系根据报纸报道， 佢咪有心 啊？ 佢咪有心 cut 双线？ 根据报纸嘅报道咧，啲狗仔报道咧，佢系。不耐烦前面有个学生啊，所以 cut 咗出去啊。嗱，咁所以咧已经构成咧要抄牌噶啦。你都知道我哋都俾人抄过牌咧。啲、警察有时咧话你架车啱啱搭住条黄线啊，都抄牌噶啦。 有权抄 你。你车尾搭住黄线都抄牌啊。 你 车碌头 理论上你拍喺 都抄牌啊。 唔系，答案系咁噶。理论你拍车咧，如果你个车碌搭界咧，都可以抄佢噶，可以抄你牌。 而家过晒双线噶，嗱，所以咧我就觉得咧。嗱，应该警察就執法噶啦，或者等我哋啲有心嘅听众，咪亦将呢张相寄去警察部投诉咯。嗱，车牌就 CV 9621，一报纸登咗出嚟嘅，咁我哋又唔系话侵犯你私隐嘅，咁我哋作为良好公民，见到个局长揸住架咁靓嘅啊七人豪华七人车 CV 9621 喺跑马地咳双线不小心驾驶，咁投诉咯。嗱，我哋听众咧都可以打电话嚟咧，喺九点钟新闻之后咧，第一讨论下我哋究竟有冇电，有冇洗你脑。第二，你认为陈茂波喺劏房事件之后，而家系咪应该引咎辞职咧？嗱，我作为市民，大家都有表达意见嘅自由，唔系话洗唔洗脑嘅问题，或者你打电话嚟洗下我哋脑都得噶。如果曾玉成中意嘅，可以打个电话嚟俾我哋洗下我哋脑都得噶。我哋欢迎洗脑，但系我哋就唔识点样洗人脑，因为洗脑咧只有共产党最叻嘅，我哋点识呢啲嘢嘅啫？唉，咁所以咧最好咧就有人咧去警察部投诉噶啦。第一咧，陈茂波咧琴日系违反交通条例。嗱，陈茂波饮咗酒揸车咧，已经咧唔系一个咧有操守嘅官员啊，佢已经违反咗佢个人嘅操守啊。陈茂波当年呢喺七月尾临危受命嗰时候呢讲过自己抱负讲过自己承诺嘅。我哋一阵返嚟可以听一下。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今日是全港哀悼日，悼念南丫岛海难的死难者。湾仔金紫荆广场早上的升旗仪式，国旗和区旗下半旗致哀，中央驻港机构和各个政府建筑物亦都一连三日下半旗。政府召官员、港灯、港交所和立法会等人员中午12点会默哀三分钟，届时大部分的政府服务会暂停。港灯中午会在中区圣约翰座堂举行追思会，当局下午1点起在全港18区撤掉现处。另外，幻彩永香江亦都一连三日暂停。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前日与家人在跑马地五线饮啤酒之后揸车，有报章的记者拍下整个过程。陈茂波的新闻秘书回应传媒查询的时候证实，陈茂波在星期二的中午与家人在马会会所餐厅午膳期间喝了一些酒，但过了一段时间才揸车离开。他是有信心符合法例的要求，并无醉驾。在台湾，前行政院长谢长廷今日启程前往大陆访问五日，是民进党内前往大陆的最高层人物。谢长廷表示，行程包括到厦门祭祖和到北京参观鸟巢体育馆，他强调不会有公开的政治拜会。民进党前主席蔡英文昨日就表示，外界不适宜过度政治解读，他期望对岸不要刻意在主权问题上做文章。在北京，国台办发言人杨毅日前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就说，大陆欢迎民进党的人士以适当的身份到大陆走走看看，他强调是一贯的政策。共同社报道，由于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继任人西宫新一突然病逝，接替者迟迟未能够确定，日本政府决定延长丹羽在华时间多一个月，直到下月中旬。报道话，鉴于日本国有化尖角诸岛，即是中国叫的钓鱼岛，导致日中关系紧张，当局试图尽量缩短驻华大使的空白期。除了外务省出身的人选之外，可能会启用政治家。但是报道就话，由于上个月刚刚完成一次主要国大使和外务省高层的大规模人事调动，很多干部已经就任要职，目前难以物色可以升任驻华大使的人选。叙利亚与土耳其边境局势紧张，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土耳其东南部边境受到叙利亚的迫击炮攻击，造成5死13伤，土耳其随后发炮还击。叙利亚表示正调查迫击炮的来源，他们向土耳其人民致以慰问，又促请土耳其克制。北约就强烈谴责叙利亚，又说无意介入叙利亚政府军与反对派的武装冲突，但是必要的时候会协防土耳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就要求叙利亚尊重邻国的领土完整，又说当地持续18个月的冲突对区内其他国家造成越来越大的损害，他期望可以找到和平解决的办法。天气方面， 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系大约29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嘅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系84%。呢次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正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睇翻港岛区先啊，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话车龙都好远吓，去到呢个演艺学院嗰边噶。另外东区走廊落洪隧加埋落中环啊，排翻去维园落桥位嗰度。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继续都系车多。咁啊，随时会间风咁话噶。咁啊，西区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龙尾亦都冇消失到噶，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咁啊，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都比较车多少少噶，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继续弯住啊，去到呢个女童军总会，咁啊睇埋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啦，排翻后边嘅果栏添噶吓，咁新界区两条隧道 C 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咁收费广场啊车多铺满一浸噶吓，系啦，记得以前嘅政府宣传片啊，叫人唔好酒后驾驶，佢就会话开车前咪饮，嗱呢句话梗系有啲问题啦，咁开紧车系咪可以一路饮一路揸啊？嗱，结果最近就改咗啦，酒后驾驶害己害人，听到未啊？汤放波啊，不过唔好意思啊，对你嚟讲啊冇乜用噶啊，因为你系咪酒后驾驶，一向都系害己害人噶，伤唔害人咩？唉，唔该你啦吓，快啲落台啦，揸紧车各位亦都要谨记啦吓，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我限制啊，东哥， 系你好啊，大芬， 你做过差人噶啦， 系 咁样过双白线。差唔差得牌？ 绝对差得啦！呢个系违反呢个标志噶嘛，即系个道路嘅线啊嘛，系啦。除非你有好合理嘅解释，哎，唔好搞正佢，真系睇情况咁。人哋记者影住，应该冇乜特别嘅理由啦。 咁你可唔可以帮我投诉？ 真系要各位听众就积极考虑啦，系啦。 多谢你啊！小心驾驶，饮咗酒咧，一定唔好揸车，唔好学汤房波。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啊！咁啊，讲完啦。 哇！呢啲真系宣传片段啦。好，多谢大班。 洗咗脑啊嘛。 好，政府可以考虑嘅，即系阿呢个咩阿张乜鬼啊？运输及房屋局局长啦，应该请佢拍一段。张炳良啊，拍一段，好似游百年立咁啊，叫人哋唔好食烟啦。佢 又 叫人唔好醉酒驾驶。 唔系佢辞咗职之后系，佢话嗱，我就饮咗杯啤酒，揸咗架车咧，连嗰份 D8 都冇得捞啦。啊，唔系 D8，连部长都冇得捞啊！一年几百万人工。喂，哇，又有官威，就系因为饮咗杯啤酒揸车，所以冇得捞啦。我又奉劝各位揸车饮咗酒，咁啊几好啊！ 就咁啊，仲要拍多段啊，千祈唔好起汤房添。好，揸车各位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沉痛哀悼，心智慰问。关切善后，严肃追究。DBC 数码电台对11海难死伤者家属致意。 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的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1点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来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是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的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push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 DBC 为民发声，支持言论自由，祝大班及全体员工身体健康。黄太 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继续为公义发声。刘氏家庭。 陈朝平话：支持大班及全体员工，还声于民，反对政治打压，支持言论自由。 我是何海婷，一八一八一呼百应 ，D 一八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百分百支持 DBC， 支持大班，支持林伯，支持 DBC 全体工作人员，加油，罗泽。 李太希望 DBC 继续发声。 Vicky 感谢 DBC 全体员工为民发声，祝 DBC 员工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保住良心声音，延续香港尊严。林生 Rita 话：村长衰嘢想结婚，大班快啲嚟帮手做媒人啦！祝正式启播大展宏图，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 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香港有太多僭建， 我哋需要嘅系真知灼见， 更推国民教育优点及佢哋讲得有血有肉。 马恩智、 黎则粉、 陈茂贤 连同每日嘉宾 谈笑风生，博古通今， 引经据典，化深为浅。 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1点， 倾国倾城喺数码大声台。 新界东北发展区彻头彻尾系深圳香港同城化计划嘅一部分。但是就被包装为解决香港人居住需要的新市镇，一场保卫香港高度自治反对各地卖港的抗争就如火如荼地蔓延了。不过向来主张中港融合的特首梁振英在商台访问里面就驳斥各地卖港的指控， 无稽之谈。新界东北的发展计划不是刚刚出现的，而在2008和2012年在立法会发展委员会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亦都从来没有人提出呢说我们发展新界东北呢就会造成对不对各地买港啊，甚至乎有人说赤化等等的问题。 梁振英从思顾忌，将所有有争议的政策都推给前朝政府，就不是自己的问题，都可算是他惯用伎俩。前立法会主席范徐丽泰日前对梁振英的一番评语，如今仍然都用得着。 如果认为上届的政府做得不啱的，咁你咪改變佢嘅政策咯，你亦都有權咁做，但係不能夠話你呢啲係上屆嘅，好似同自己無關，因為冇辦法嘅。你處理得好，市民對你嘅印象就即刻有機會升。所以危機咧，雖則係有危機，但係亦都係有機會表演你嘅才能。如果你自己冇才能嘅，咁就唔好怪人哋啦。冇才能又點治香港呢？ 是会动的机器，使用时一定要小心，要企定定紧握扶手，在扶手电梯上面走很容易跌亲的，企得太埋扶手电梯两旁，只鞋可能摄入扶手电梯边的，企开啲就不会夹亲。大人要照顾好同行的小朋友，行动不便或者攞住重嘢，最好就搭 lift 啦。搭扶手电梯要安全，大家都做得到的。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吉船直系动起咗，乱晒噶啦，啲台凳好似垂滑梯咁垂晒落嚟。 我亦都已经决定喺呢个星期四，10月4日定为全港哀悼日。 我个人相信当时船长评估过啦，可能佢一定程度嘅危险啦。 电台里面的一些主持人讲亲就是那个观点的，如果你听晒他不听相反的，那是不是他又洗了你脑呢？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涵、黎则粉。 陈茂波七月尾临危受命啊，佢老细揽住个危咧，就唔系我哋市民危，又唔系个政府危，系因为咧嗱，第一麦齐光咧就唔够运啊，俾人秋后算账啊， 谂下我等佢唔抵， 就要咧， 我等佢唔抵真系， 做咗两个礼拜啊都唔够，就要咧啊俾 ICAC 检控拘控，咁啊离职。陈茂波咧临危受命咧，唔系话因为特区政府冇人用，系因为佢个副财政司司长个位咧就已经 冇咗个位， 已经唔使谂啊，冇咗噶啦。咁啊，所以咧啊，梁振英咧就要即刻咧，哇，有咁啱得咁巧。 啊，点解梁振英嗰阵又谂唔到啊？ 白齐光离职， 咁啊即刻俾佢上任。 佢又谂唔到啊林郑月娥条桥咧，可以揾佢做呢个高级特别助理噶嘛？ 唔使啊，而家有局长俾佢做啊。 我知 咁啊，点解？喂，大佬系副财政司司长，喂，而家南奕群系唔做副局长，就做高级特别助理啊！哇，副财政司司长如果要俾佢做咧，就叫咩咧？特别特别特别高级高级高级高级助理，高好多次嘅大佬啊！ 再加多一个梯， 咁啊，所以咧，陈茂波当时咧就咁讲嘅， 赚多钱嘅啫， 佢就向我哋香港人咧。讲咗个抱负，我哋听下有咩抱负啦？系咪醉酒揸车系其中一个抱负啦？ 喺我嚟讲，我绝对唔会当发展局局长呢个工作系一个临时工，我会全心全意全力咁做好呢个工作。我系会以愉快而后战战兢兢嘅心情接受呢个任务。我会继续秉持公义、仁爱同埋诚信嘅原则，以谦卑、聆听同埋开放嘅态度咧。去推展我的工作，在处理政府官员、社会知名人士和传媒揭发的一些僭建的问题上面，屋宇署是有一套标准去做的。目前就住特首屋企的僭建问题，亦都是按一定一贯的政策和程序一视同仁地处理的。 公义，讲到社会公义，你醉酒揸车，政府宣传就咁讲嘅，啊 ，if you drive don't drink， if you drive don't drink， 好清楚嘅。如果你要饮酒就唔好揸车，如果你要揸车就唔好饮酒，系清楚到不得了嘅。你作为一个问责官员，你讲公义，讲问责，唔该你辞职啦。仲有一样嘢咧，正话听紧，慢慢听真名底，又有样嘢好出奇嘅。佢话佢愉快同埋战战兢兢嘅心情去接任呢个位，我好少听到人话以愉快嘅心情嘅。 愉快同战战兢兢啱啱相反。 咪就我都唔明佢犯咗乳病，其实点解会愉快咧？ 咁其实呢啲系属于亦都系 slip of tongue 啊。 即 系 好开心， 其实梗系愉快 啦，中要做啦，大佬。喂，但系 战战兢兢 嘅 香市民啫嘛。其实佢冇讲错，即系佢 好 愉快。 琴日好多人好救运，有个醉酒佬揸车冇撞死人，啊，香港行咗运啊！喂，你醉酒点可以揸车？作为一个问责官员，饮醉酒揸车啊，饮咗酒揸车嗱，公道啲讲，冇人话佢醉。啊！你话佢饮咗酒揸车系完全唔啱嘅，但系你话佢有冇饮醉酒咧？如果睇到佢咁嘅过双白线咧，你又会觉得佢揸车咧？ 而家有网友纠正你，佢睇咗苹果个 video news 咧，佢就呢、這个汤波，即系汤网波啦，就冇 cut 到双线，系 cut 咗单线。 嗱，你如果系咧呢位听众咧，唔该你上去我哋嘅 Facebook 睇下，我哋咧有啲听众咧。post 咗嗰张相喺度嘅，成架车系过咗双线嘅。嗱，我就觉得咧，你应该再睇多次啦，吓、啊。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听众排紧队嘅，吓、啊。第一位听众咧就系林太， 林太，早晨，林太， 林太，你好，阿郑生，其实我识你好多年噶，我曾经你喺商台，我已经听你节目，跟住咧帮你。派报纸在新界东派好多。 九龙东。 九龙东是吧竞选的时候。 新界东都有派。 派什么报纸 新东是派这个什么领会的嘛。 啊领会啊那时候。 我是反对领会的时候。我是领会那些商户来的嘛而家以前就是房主的嘛。 好、多谢你啊。 啊那时候我识你不过你不识我我很低调的。我成日都唔用我名啊，净系用咩师奶咩师奶咁嘅啫。咁今次咧讲个陈茂波咧，应该一早就落台啦，唔使人逼噶。喂，你为过我哋市民做咩？咗呢班高官为过我哋香港市民做过啲乜咧？唔好问我哋啲市民帮你高官做乜，你应该调翻转头，你啲高官上咗任。为我哋七百万人做过啲乜嘢咧？啱唔啱啊？先正其己，后正其人啊嘛！你身为发展局长，咁啊，唉，租多啲啦，咁少劏房，应该买多几间旧楼，间多几个房，间多埋啲呢个走火通路间埋先系噶嘛？你想搵钱咧，搵得咁少唔够噶嘛？唔使讲话佢醉唔醉驾啦，其实仲有冇面？ 仲留喺度咧？ 其实真系冇面噶啦， 有冇面咧？我真系问你， 即系冇人会尊重佢噶，你明唔明？ 系边个尊重佢啫？嗱，仲有一样，你话咩洗脑？我哋系智者嚟嘅，有智慧嘅，我哋用个脑袋嘅，唔系用个屁股嘅。喂，点会洗咗人脑啊？ 哦，曾玉成就用个屁股谂嘢嘅。 唔系啊，佢哋用调转嚟噶嘛，诶客家话调转来噶嘛，我哋啲人啊。咁有智慧嘅，点会俾人洗到脑噶？你嗰班咁嘅左口鱼，当年啊，点样闹我哋啊？我哋派报纸反对领会上市，成班民建联啲左口鱼喺后边指住我嚟闹，指住闹。我话你调翻转头，你一世都学唔到我嘅。我唔开铺，唔做生意，就为咗做正义。你哋学到我咩？我出我自己嘅金钱，出我自己嘅时间，你哋班人学到我咩？冇茶斋饼种，你肯？做咩？即系我即系讲起啊，真系好心痛。点解我哋会有个梁特首做我哋个特首啊？点解啊？我想问翻你啊， 问翻你点解 有呢个做到我哋嘅特首，害到我哋咁悲惨啊？佢上咗场咁耐，做过乜嘢啊？为我哋做过啲乜嘢？我而家要问，问阿、梁特首啊，你嗰班官员问啊，我问佢哋啊。为我哋做过啲乜嘢？ 唔系啊，我希望佢做一样一件好事，就立即辞职啦。向阿振英咧递辞职信啦。 你阿林郑月娥啊，仲讲乜嘢啊？我哋唔系有廉政公署，72年开始有廉政公署噶啦。而家咪香港变成乜嘢啊？任你哋啲贪官啦、啊，任你哋贪污啊！根本上就全部要辞职，冇资格做高官。我讲嘅系咁多， 多谢你啊，林太啊，多谢 你哋咧。嗱，希望郑生，希望佢哋有良知、有良心。辞职咧，最大嘅帮忙啦。辞职系最对我哋嘅社会咧，最大嘅帮忙系最大嘅恩赐。OK。 多谢你啦，好， 好啦，咁啊有位 阿辉哥咧就已经打咗电话去警察公共关系科咧，要求佢咧都唔系我哋都好叻噶啦，都费事话同佢讲陈茂波事件，系希望佢咧可唔可以做一啲公民教育啊，搵个交通警司啊，走嚟讲下嗱、啊，第一饮咗酒应唔应该揸车，第二样嘢啊。咳伤白线是不是违反交通条例，那我们就在找的，就未有回应的。至于有听众说，喂大班你现在做节目少了找一些官来，我们其实经常都有找的。不 去杯葛我 大家都知道啦，罗范招芬都讲了啦，说不会令到 DBC 做大的嘛。我不紧要的，当日我主持这个风波女茶杯呢，讲返1995年呢，啊、 初 都冇啲官员都唔复电话嘅，慢慢嚟啦，一步步嚟啦吓。而家电话旁边咧，不琴日都有海事处处长有打嚟，都 唔 冇嘅。啊，不过可能知道我唔喺度啦。 不过问题佢都系即系好谂错， 佢知道我唔喺度啊。不过点知娇仔一样咁灵俐嘅，即系唔系话净系入波，唔系净系一个识射波，好多人都识射波嘅呢度。嗱、啊，电话旁边咧听咗阿黄女士嘅早晨。 哎呀，早晨啊，大班啊 ，Q 爷，冇，我想回应一下关于话洗脑嘅问题啫，因为我只不过一个普通人。不过我觉得，如果你话洗脑嘅定义咧，就话你喺唔知情，或者系即系你冇选择，或者系即系话你唔识得分辨嘅时候嘅情况下，接受啲资讯受到嘅影响，咁啊叫洗脑啫。咁如果好似话斋听电台呢啲，我觉得譬如我唔知人哋啦，即系讲我自己，譬如话我选择去听一个电台。咁我係覺得嗰個電台值得我聽，我先去聽嘅啫。好似好多時候，譬如或者大班啊 ，Q&A 你哋講嘅嘢，我都唔係話一定覺得100%係啱嘅。咁但係我會識得去自己判斷噶嘛， 會分辨噶嘛，係 咪？我會判斷噶嘛。咁同埋點解我唔選擇聽第二啲電台？我只係選擇聽你哋呢個電台啫。咁梗係有我自己嘅個人理由噶嘛。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洗腦嘅嗰個字眼，唔係話你隨便所有事幹你都用到噶嘛。你应该是有一个定义的嘛，在什么情况之下你用洗脑这个 term 呢，是不是、 嗯、 所以我觉得曾玉成讲的东西呢，是似乎我觉得是即是以他这样的身份讲这些说话，我很奇怪咯。 他没有的，他们这些很简单的，其实最好一样东西呢，就没有这些电台的 talk show。 佢都唔系净系针对一个台或者两个台，我谂佢根本对于所有电台啊嘅节目，尤其是一啲烽烟节目咧，就心痛恶绝嘅啦。因为就算啊嗰啲主持人暗春咗啊和谐咗，听众唔会噶嘛，好似你咁，你都会打电话去发表意见噶嘛，根本佢就想咧。啊，即系你都知道曾玉成佢哋呢班土共咧，根本就觉得咧，而家啲电台啲烽烟节目咧，不论边个台都好，最好系全部封晒佢，啊，禁晒声咁啊最好啦。尤其是反对嗰啲，好似我哋啲咁大声咧，就最好唔好讲嘢添，啱唔啱啊？ 嗯， 啊，所以咧最紧要就系听众嘅，即系你可以禁到我哋电台嘅声，你禁唔到市民把声嘛？呢个就我对香港有信心嘅地方嘛。多谢你啊， 好。 咁而家电话旁边咧有位林小姐嘅，早晨林小姐 ，hello 林小姐， 早晨早晨，系冇啊，我觉得咧阿陈茂波先生咧，佢而家都几 happy 嘅，因为佢已经咧话俾人听，佢就系最高嘅司法立法机关啦。佢话冇事咧就冇事噶，连堂都唔使上，俾人怀疑嘅机会都冇。咁呢啲咧就系、是、即系唔系特权有咩咧？我又觉得，所以我觉得以后咧即系我觉得佢变咗我哋嘅新标准啦。如果佢老懒饮嘢咧，即系唔使超过一大杯，咁坐多一阵，吹多一阵水咧，俾警察捉到 cut 咗双白线咧，都唔使上堂，因为波叔都未俾人拉。 你千祈唔好以为真 的，你唔好制啊，真一定定告你。 你唔系嗰个阿波啊，最惨 法庭啊，法官都唔接受呢个咁嘅变，即系解变，你唔好制。 吓，咁佢都冇事。 佢系陈茂波系官，你唔系啊嘛。 仲 有一样嘢，佢叫大炮波，唔系咁。而家我哋要揾人去投诉咯，真系嗱，拿住嗰张相可以投诉嘅，真系可以嘅，唔系讲笑。我唔系、我唔系话鼓励大家去滥用司法程序啊。你揸住嗰张相作为一个公民，你系可以投诉嘅啊。你只要寄去警察呢个交通部啊，呢、這个检控中心就得噶啦。 同埋我觉得呢，其实啊波叔呢，其实佢可以为特区政府做多啲嘢囉。就係、是、如果佢而家肯因着佢呢啲事而辞职呢，佢再为越来呢，其实令到个特区政府呢就越面目无光啊，俾人觉得个政府嘅官呢都係即係唔係为市民服务啊，但就好有特权啊，好巴闭咁囉。 唔係个问题，佢自己个私人嘅操守出现问题嚟㗎，你明白 嗎？ 即係你飲咗酒就唔好揸车，呢个常识嚟嘅。啊，多谢你啊，林小姐啊， 唔该你。 嗱，我哋而家揾紧嗰柄 API 嘅，即系揸醉酒唔好揸车。如果揾到，我哋会播嘅。啊，揾唔到咧，就可唔可以上去 YouTube 揾下咯？啊， 嗱，咁而家有位以前做警务人员嘅阿张生嘅听众， 张 Sir 早晨， 早晨啊，张 Sir， 系，阿张生， 喂， 听唔听到啊，张生？咦，冇咗个电话嘅，点解？ 啊，张生你好。 啊。 佢可能 okay, 可能系系、啊、等紧啊，即系行开咗都唔定啊。 好简单嘅啫，如果你睇咗张相，佢的而且确咧系踩住个双白线嘅。 O K 啊，阿张生， 张生咗啦，阿张 Sir 早晨啊， 早晨张生， 阿 Q Sir 系讲一讲啊，系 早晨啊。 喂，你就阿 Sir 啫，佢唔系阿 Sir 嚟嘅，爷嚟嘅。 其实咧，嗱，双白线咧就系喺犯咗咧呢个交通法例咧，就已经系要扣三分噶啦，喺扣分制里边。 系 咁咧，另外咧就话阿大班，你成日都叫人哋即系市民去投诉咧，其实你都识得呢句咧，投诉接受就态度照旧。咁警察方面咧，唔系话唔受理嘅，又话我哋。攀凭一张相片去投诉咧， 系啊，佢唔知系佢揸噶，佢话唔系揸， 我哋唔知道， 因为影唔到个人啊嘛，影唔到个人啊嘛，证据不足， 影唔到个人，系啦，同埋咧就话咧，我哋冇亲历其境咧，唔系一个独立嘅证供，只系一个文说嘅证供，文说证供咧，警察方面系尽量就话俾你听咧，依个系证据不足嘅，但系如果苹果个记者影到个当事人咧。去直接投诉嘅话咧，佢就系亲历其境同埋目击事件嘅经过。 佢可以做目击证人啦。 你讲得啱啊，系啊，因为我哋唔可以揸住张相去投诉嘅，不过就俾压力啦，陈茂波嘅啫。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是、真系影张相嗰人或者当时喺现场跟佢车啊嗰啲人咧就可以投诉嘅，因为佢系证人啊嘛。 系啊，我 你啱嘅，我都系我都系咁投诉嘅，因为我通常就系因为我跟住佢。睇住佢 cut 双白线爬我头，我咪去投诉咯。咁我做证人啊嘛， 所以我就希望咧，苹果个记者亲身去投诉，同埋咧就话，当佢投诉咗之后咧，其实咧佢干犯嘅咧已经系叫不小心驾驶噶啦，其实就唔系双白线咁简单噶，系唔系五分啊？系一定要上法庭， 上庭嘅罚钱嘅系啊， 受呢、這个就算佢认罪啊，都好都要上法庭去审理。作为一个我哋话俾你听，作为一个普通嘅政府公务员好，或者我哋纪律部队嘅人员都好，如果就咁干犯咗咁嘅叫酒后驾驶一样嘢。就冇干犯到法例啊，但已经系要掂法例嘅 道德嘅问题咯。 其实最严重嘅，因为有个纪律聆讯噶啦。 哦，即系警察自己系醉酒，即系都揸车就会系咁系嘛？ 系啦，你唔系话冇惩处啊？有纪律聆讯，我最严重系要革职处分嘅。 嗯， 咁呢个一个本身一个。作为一个公务员的操守，而且作为问责局长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更加要将自己的操守提得更加提高的时候。 更要高的，那个龙门架更加高。 可能啊，梁振英又不知道规矩的。 梁振英就不 知 道规 矩 的。 所以不会纪律聆讯他的。 阿波仔一定要退下来的。如果不退下来的话，梁振英根本就说他。 又被他累死，梁振英被他累死。 佢系根本系无法纪， 无法无天噶啦！而家香港啊，即系礼崩乐坏系嘛，乔仔 系啊，礼崩乐坏， 呢个叫礼崩乐坏，乐坏系咯。好啊，多谢阿 Joseph 电话。 唔系乐系乐，我应该系音乐 乐噶嘛，系啦。嗱，远眺我读得啱嘅，乔仔你唔好读远眺啦，以后。 唔系有听就 系 咁啫，我要 系我系 翻去查翻个词海先。 远眺嘅，你 我其实尊重 听众意见。不过尊重你系文胆咁，我唔驳你啫。其实我记得嘅，我系读远眺嘅，冇人。读远眺，我第一次听，第一次个远眺出嚟，急死啊！叫哥，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嘅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9:30，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9:30，港九小轮控股总经理伍兆源在港台节目上表示，南丫岛海难之中出事双体船海泰号船长寻日出院，对方已经向执法部门落口供，但他精神波动，身体虚弱，至今仍未能同对方对话。伍兆源表示，目前船上其他同事情绪极度低落，但他希望他们能够求相信双体船当时没有不顾而去，亦不会见死不救。伍兆源代表公司向死难者致深切哀悼，对事件感到非常遗憾。一批台湾旅客在菲律宾遇到海上意外，三人死亡。当地时间星期三下午，一艘载住约30名旅客的观光船在长滩岛出海之后无奈翻侧，全部乘客堕海。意外之中有三名台湾人遇溺，分别是一对母女和一名两岁的婴儿。初步调查相信，事发的时候船上所有人都着上救生衣，正调查是否涉及超载。共同社报道，由于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的继任人西宫新一突然病逝，接替人迟迟未能够确定，日本政府决定延长丹羽在华时间多一个月，直到下月中旬。报道说，鉴于日本国有化尖角诸岛，即是中国叫的钓鱼岛，导致日中关系紧张，当局试图尽量缩短驻华大使的空白期，除了外务省出身的人选之外，可能会启用政治家。但是报道又说，由于上个月刚刚完成一次主要国大使和外务省高层的大规模人事调动，很多干部已经就任要职，目前难以物色可以升任驻华大使的人选。港股开市无奈，恒生指数最新是报20914点，是升26点，国企指数最新是报9820点，是跌7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是大约29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海面有涌浪，周末期间风势颇大。现时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是82%，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好，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龙尾去到新鸿基中心嘅啫。咁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隧，加埋落中环短翻少少，排翻去伊利沙伯大厦。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啊继续车多噶吓。咁管道口依然都要间封嘅话，今早咁多车嘅位。另外西区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依然枕住喺上环消防局。咁九龙区公主道过海龙尾车行到桥面，另外加士居道过咧，去到女童军总会嗰边啊，咁渡船街天桥向翻红磡亦都有啲车龙噶，少少啫，排翻到油麻地停车场嗰度。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狮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嘅咧，呢分钟系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听下电台又可以洗路咩？喂，咁可唔可以洗埋头啊，冲埋凉啊，咁就方便啊？唉，咁啊唔使翻落啦，净系喺屋企，叫政府开翻个国教频道，以后由你哋啲红官啊、红党啊。红班子啊，不停播放啊党嘅好处，唉，咁啊唔使咁多拗叫啦嘛。不过咁啊，刚才嗰位听众讲得啱啊，选边个电台嚟听系个人嘅自由嘅，唔系洗唔洗脑问题啊，唔好玩啦、啊，讲出嚟嗰个真系冇脑啊好，揸紧车改请紧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欧债危机缠绕不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意兴阑珊，亚洲股市可否一枝独秀？内地投资气氛是否可以维持？香港股民应如何自处？可否洞察先机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股市交易日嘅 DBC 股市直击，逢星期三上昼10:00到下午1:00节目内推出市场脉搏环节，请嚟各大公司投资总监帮你及早做好投资准备。 市场脉搏环节系由新荣思路邦基稳健嘅新邦证券特约赞助播出。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 我其实有个 B B 咧，想同佢考啲九龙塘啲学校啦。 有冇面试问啲颜色嗰啲问题咧？ 千祈唔好带自己最心爱嘅玩具，点样去攞玩具玩？咁其实就睇家长嘛，你都叫佢唔到。 梁继章、李丽瑞约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幼稚园面试准备。 留意每个月第二个星期五下午3:00到4:00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开心快活人 父母教室环节。是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你落广告 顶住条数， 我哋 DBC 无以为报， 坚持继续 good show。 D 一百民声起义分类广告，靠晒你哋啦！百分百支持反对国民教育。 香港人社工话撤回国民教育，支持学民良心市民。 百分百支持 DBC。 香港人社工又话支持 DBC， 支持言论自由，多谢大班同 DBC， 加油！ 我是汤正村1818一呼百应 D 一百广告服务热线2297-1818。 Barney 话反洗脑，撑 DBC， 继续努力为民发声。 Yoni 话支持大班，为港人发声，大班保重身体。 嘉陵一般屋百分百支持 DBC 全体员工，为香港做到嘉陵一。 Eva 话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郑大班为公义发声，祝 DBC 顺风顺水。 陈小姐支持 DBC， 支持 DBC 所有员工，支持每日都听到你们的声音。 陈小姐话大班唔好放弃，我哋需要你。 美国孙太话热烈欢迎会计师尽快完成核数，还管理陈清白，听众欢呼。 黎小姐话祝 Mimi 身体健康，希望 DBC 继续为民发声。 百分百相互 找上门补习导师，即打8226-7679，杰斯教育城帮到你。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D 一百民声起义广告热线2297-1818， 登入 DBC Facebook 专业浏览详情，下载表格，或者去深水埗同鲗鱼涌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专门店索取表格。 一百一百一呼百应 ，DBC 继续打拼。 去佐敦学书法$2，去屯门做义工，去北角睇大戏，连去西贡烧嘢食，每程都只系$2。 由8月5日起 ,65 岁或以上长者和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八达通乘搭九巴、新巴、城巴和龙运巴士，每程只是2元。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你听紧嘅系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以及 DBC 二台数码大家台联合广播。本节目通过数码广播 Now 571至577台 iTunes 苹果爽报网页同 Apps 以及互联网作多媒体全球直播。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嘅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今日苹果日报的评论说，海难令梁振英露出真面目。评论说，最能够反映一个政治领袖真面目和真性情的，不是坐在会议室或者大礼堂发表演讲的时候，亦都不是出席什么高峰会议的时候，而是碰上一些重大突发事故或者天灾人祸的时候。南丫岛海域发生大海难，大家期待作为特首的梁振英至少能够与民同哀，至少能够对受害者和亲属送上真挚的关怀慰问。咁只可惜梁振英冇达到以上呢啲基本要求同期望，佢只係将惨劇视为要解决嘅难题，视为係要认真处理嘅任务，於是就不断喺度发号施令，但就冇丝毫人味或者人情味。梁振英据讲冇错係走访过紧急事故協调中心打点指挥，然后又赶到去运送伤者上岸嘅码头试扎同埋发表讲话，咁接住又风尘仆仆到医院探望伤者同家属。问题係所有呢啲行动行程都係充满官样文章嘅味道，係为咗交代交差，而唔係真心诚意去慰问帮助死伤者及家属。此外，梁振英陪同中联办副主任李刚到医院探望伤者以及会见传媒的时候展现的那一副窝囊相，更加教人侧目和难以置信。救灾是特区政府的分内事，是他的基本责任，亦都是香港自治范围里面的事。身为特首的梁振英根本不应该让李刚高调介入，点知李刚不但只尽显强势，梁振英企喺一旁，更加系一副言听计从、听取训示嘅模样。咁样嘅一幕，让不少市民深深感到，李刚同埋中联办先至系真正嘅掌舵人，特首同埋特区政府只能够靠边站，必须听候长官意志。梁振英由特首选举嘅时候，已经被视为系中联办属意同埋力捧嘅人选，而佢当选第一日，就去中联办借票，更令人担心香港进入西环治港时代了。今次牵动全港市民情绪的海难里面，梁振英就让中联办官员高调介入，指指点点，又怎能不让人进一步加强了西环治港这个印象，感到特首和特区政府正在不断自我矮化呢？ 好啦，返返嚟呢个啦。 政府呢不停都喺度宣传呢一样嘢呢，就是交通安全。交通安全好重要嘅。大家都知道啦，由以前嘅马路如虎口啊，啊咩莫乱，咩马路如虎口，咩莫乱走啊。 马路如虎口，即係 咩莫乱跑咁啦、啊。 安全第一、要遵守嘛。 安全第一要遵守、马路如虎口咩莫乱跑咁，呢啲由细到大我哋俾人洗脑嘅。嗱、咁近年嚟呢，就因为啊多咗人呢飲酒揸车。咁醉驾呢就是、一个交通意外呢形成交通意外甚至死亡嘅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嚟嘅。所以呢政府就不遗余力去宣传呢啊酒后呢就唔好驾驶㗎啦。譬如有啲 poster, 有警察揸住个吹波机写住呢树立好榜样，酒后就勿驾驶。Set a good example, if you drink, don't drive. 嗱、树立一个好榜样是一个市民，一个良好市民应该做嘅嘢嚟嘅。但对一个政府官员，尤其是一个首长 一个文责官员咧，就更加需要树立一个好嘅榜样。嗱，陈茂波咧，琴日咧就树立咗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坏嘅榜样。嗱，我哋可以听下政府啲广告啊，宣传嘅声带，呢啲就叫 API， 政府公共广播宣传声带啊，就住咧最佳嘅。 想爬我头就同你斗过，哇，唔系眼花啊，饮少少酒啫，揸程车冇事嘅，唔通我真系醉？哇，真系有老虎噶， 有乜出奇啫？马路如虎口啊嘛， 所以我哋要做个精明驾驶者，驾驶时要时刻保持警觉， 保持安全车速，唔好跟车太贴， 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 仲要留意路面情况，守法忍让， 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 以后想睇老虎， 最去动物园啦。 以后想睇下波，就去马会门口咯。喂，呢、这个咁嘅劏房波，作为呢、这个问责官员，一个政府嘅部长啊，一定需要树立一个好嘅榜样。嗱、啊，你醉咗酒揸车，你饮咗酒揸车啊，跟住揸车睇到你嗰个控制车辆咧，系唔得稳定。咁已经涉嫌醉驾，法律上可能我哋内你唔何，但有个问题就系、是、就住醉酒驾驶内你唔何啊，咳伤白线系可以投诉佢嘅，啊，咁睇下有冇人挺身而出， 佢涉咗榜样， 如果辞职就 系唔系啊？即系佢一路呢、这个系符合佢嘅行为嚟嘅，明唔明？因为譬如佢以前嚟讲咧，即系呢、这个即系呢、这个炒劏房，即系劏房旧楼即系发达。佢示范晒㗎啦，即係譬如话第一你要搵个老婆帮手啦，第二要成立一啲呢即係 BVI 公司係查你唔到嘅，第三就搵个收租佬呢就认晒佢，佢树立咗好多榜样，第四又要识话俾人听呢啲又板间房就唔係叫做劏房，佢树立咗好多榜样， 跟住 佢教香港人搵食㗎， 饮咗酒揸车就叫个发言话人话呢佢有信心揸车，即係呢而家我哋啲 API 你要加到句嘢啦，啊饮咗酒就唔好揸车，除非你好似陈茂波咁有信心，咁又唔同讲法。嗱，而家我哋电话旁边咧有远自加拿大温哥华嘅陈生嘅，陈生都系一位公务员嚟嘅。早晨，陈生。 系早晨，陈生。 我系退咗休噶啦。 退咗休噶啦，梗系啦。如果唔系，唔会走咗温哥华探世界啦。 冇啊！第一个就话洗脑咧，就冇得洗嘅。我哋都六啊几岁啊，应该冇得洗嘅。我哋中意。就唔中意听佢嗰啲废话，所以先听你哋个台啫。 咁啊，唔听佢啲废话，听大班啲废话。 系啦，冇错。第二咧就系、是、关于因为我以前喺控制塔做嘅，就 你控制员嚟，你系 嗰啲所谓嗰、那个灾难拯救中心， 系 咁啊，乜嘢都知道晒啊！我哋因为咧，佢嗰啲频率咧，同差管啊，同消防啊，同军部啊，全部都联络埋一齐嘅。所以咧，我哋好快脆已经知道晒嗰单嘢系几大嘅，咁啊通晒天噶啦，我哋行行都可以了解晒。 即系意思即系话，其实个灾难一开始咧就 要知道可以话俾你听嘅。 即系意思即系话个灾难一开始， 其 实 一开始咧， 所 有政府部门都知道噶啦。即系你嘅意思就即系当日咧啲高官包括特首咧未放烟花前已经知道出咗事。但仍然坐喺度挺睇烟花咧，呢样嘢咧就真系咧责无旁贷啊嘛！ 啱，因为一到嘅时候咧，知道咁大镬咧，就即刻开我哋嗰个所谓 rescue coordinating center。一开之后咧，就全部嗰啲频率咧就搏埋晒一齐噶啦。咁啊，消防啊、军部啊、ambulance 啊。因为我哋有派嗰个叫飞行服务队咧，就肯定要开埋我哋嗰个 aircraft channel， 即系全部知道晒发生紧咩事 嘅， 即系同步通讯。 所以咧，特首仲坐喺度睇完烟花先，施施然走去医院阻住个地球转咧，就呢样嘢就真系咧唔抵，即系冇得话唔俾人闹嘅呢样嘢，啱唔啱？ 啱，同埋咧，你关于话嗰个同大陆联络嗰个咧，我哋每年咧就有两次同佢做演习嘅，系嘛？嗰啲通讯系咪都联络 嘅？即系唔使特别关照嘅，根本就 签咗协议嘅， 佢就有应嘅，已经 签咗协议。 平时都 唔系，所以我咪琴日问海事处处长，佢当时嚟讲要专业判断，系咪已经系即时需要咧？即系搵呢个大陆嘅帮手啦。如果系就即刻已经 call 咗啦，使鬼到夜晚十二点几先嚟咩？ 仔都唔需要搵大陆嚟啦，嗰啲咁嘅船仔。 嗯，好啊，多谢电话，陈生啊。嗱，电话旁边咧有位黄小姐嘅，黄小姐早晨。 就系当晚咧就坐嗰个港九小轮嘅乘客嚟嘅，即系夜晚喺度嘅，系系系。咁你当时睇到啲咩嘢咧？即系当时。 其实我当时咧系其中一个受伤嘅人嚟嘅。 啊 ，OK。即系撞伤咗。 其实我哋当时其实船速咧系同平时，即系如果以我，因为我住喺里边，以我搭开咧，系船速同平时一样嘅， 系 即系唔会话系特别快咗。所以我琴日 send 俾阿大班个 message 翻嚟， 系 嘅嗰度啦。咁咧，其实我估计嗰阵时咧，大概去到嗰发生事件嘅时间咧，系八点。四个字多啲嗰啲时间嘅，咁就唔会大风大浪，即系我完全飘唔觉得只船有咩飘啊诸如此类，咁我哋仲响度即系自己响度上紧网咁样嘅，咁但系撞船嗰一刻咧，我同我先生咧系嘣一声，所有船嘅左边嘅， 即系蹲咗落地啊！ 成个冲咗去，因为我系坐前面就已经系好似飞机嗰啲 emergency exit 咁样嘅，咁我哋成个冲咗出去，咁当时咧大家都好惊啦，当然突然间咁样唔知咩事，咁跟住咧就过咗一阵间，咁个驾驶舱嗰度有个蓝色衫嘅水手咧就走咗出嚟，就大声啊冇事，就举手。 阿黄小姐，你有电话好急揾你， 你嘅电话系咪因为有事遮唔到你？ 咁因为我自己赶住，我一定要讲咗出嚟，因为我觉得佢哋系将个责任摆咗落我哋受伤嘅人身上面，即系话点解我哋要翻去啊？即系我唔评佢啱定唔啱，即系但系我要讲翻个实情俾你哋听咁样。 因为个报道都有话就系、是。一方面有啲乘客咧就叫埋咗岸先，亦都有啲乘客叫咧就话唔好开船住，即系帮助救人都有。 因为我听唔到，所以我评论唔到呢样嘢。但系我讲翻我的情形啦，咁我哋起翻身嘅时候咧，咁咧就的而且确我因为我坐最前排，我哋好似飞机咁有三行嘅，直行三行，中间嗰行咧有个西人坐咗度咧，的而且确系由二楼咧就跌咗落去楼下嘅。咁 哇！ 又 楼上得 啦，好犀利喎！就走去揾佢扶起佢嘅。 O K。 咁成个情形。就是这样，即是混乱了，那有水手走出来楼上，走落楼上楼下，那问我们有没有事啊，那我们基本上呢，其实你说受伤的程度是真的很低的，除了那个西人之外。 是。 那跟着呢就在验别村这段时间，因为我组织不是那么好啊，验别村这段时间呢就个水手问了我们有没有事之后呢，他就走回进去个驾驶箱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那个小轮呢，第一你是一个经常坐小轮的乘客啦。 我是住在南丫洞。 你觉得呢他那个行驶的速度呢跟平时呢是没什么分别的，就是没开快船啦。 是。 第二你就认为呢，即是你的体验呢就说当时有乘客受伤，咁有人要求嗰架船呢？ 我冇听到， 冇、 听 到，即 系 冇人要求嗰架船翻去南丫岛嘅。 好后期，好后边先嘅。咁、你听我讲埋先啦。咁跟住咧，佢就走翻入佢驾驶舱。咁跟住咧，我就 feel 到佢开翻个引擎嘅。咁、跟住咧，有响楼上二楼嘅 open area 有一个外籍着黑色衫嘅西 嗰个人啊。 西人啦、女士咧，就好匆忙咁由后边 open area 咁冲翻入去个驾驶室里边。咁、跟住咧一轮嘴同嗰、船长讲、 可能系佢要求洗埋岸都唔定吓，系咪？ 我谂唔系，我 sense 到唔系，因为佢系好紧张。跟住个水手咧就跟咗个西人咧走咗去后边，跟住就即系睇咯，因为我系撞伤我，所以我 keep 住坐咗。 其实黄小姐，你系咪想表达一个意见咧？就即系话其实系。冇乘客要求嗰架船翻转离开嗰个现场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受伤唔系受伤嘅人去要求， okay. 曾经留下，因为佢开翻个引擎咧，先至令到我哋只船入水嘅。 哦，你其实想讲就唔好赖咗话受伤嗰啲人要求架船洗埋岸咁解 系 嘛？ 因为佢系受伤嘅，因为佢 搞清楚你嘅信息啦， 清楚啦，清楚啦吓， 即系 可能系提出洗埋岸就系其他人嘅，同受伤嗰啲冇关系嘅。 唔系，同埋成个报道，即系成个过程里边咧，我哋系唔知道撞到船嘅。 系。 啊，即 系 撞咗之后都冇宣布话撞船， 就话你撞咗船啊，或者咩？我哋成日以为系撞咗入南丫岛嗰嚿礁石嗰度噶咋？ 哦、啊，即系撞完船都冇讲到话而家撞咗船， 冇噶冇噶。咁、okay、因为而且嗰个西人通知咗佢哋咧，如果真系嗰度咧，我又见唔到佢哋掉任何救生嘢啊嗰啲嘢，即系我因为我喺前面我见唔到佢哋有呢个动作。咁楼下咧，因为入水，楼下就有人好惊嗌救命。咁跟住咧、啊，就有一个男乘客讲咧就话唔使惊，你快啲洗翻入去啦咁样。 哦、啊、，OK。 咁但系如果你话当时系咪真系个船长有冇做过即系要留低啊嗰啲，或者讲紧小轮佢直头话个船长系我哋冇。即系我哋有留低到嘅，其实唔系留低，只不过你系刚啱撞完船，你架船系停咗喺嗰度嘅啫。 OK， 呢 个 我嘅感觉， okay. 我唔觉得佢系因为撞咗人而留喺现场。即系我要清晰话翻俾你听，就系话，即系呢个信息，同埋亦都唔系因为受咗伤嘅人而需要即刻送入去咯。因为我相信如果 即系其实啊，黄小姐听我哋讲咁耐，你嘅意思即系觉得个船长应该留喺个现场系咪咁意思？ 系啊，如果我知道嗰样嘢，我唔觉得我有需要要即刻话翻翻。 啊，得啦，好清楚啦， 清楚啦， 咁 就 OK， 唔好啦，唔该你，黄小姐啊。 而家我哋电话旁边有位远自多伦多嘅黄生嘅早晨。 喂，早晨，早晨。 黄生， 我谂我哋大家都记得咧，当日咧，喺九一一嗰时咧，我哋阿布殊总统咧，都系喺嗰个幼稚园嗰度，系参观幼稚园，同埋咧，同埋喺度同人哋讲紧嘢，系嘛？我谂你都记得嘅。如果好似佢我哋阿特首咁威嘅话咧，吓、啊，仲要睇埋晒嘢嘅话咧，咁我谂如果掉转头，好似美国九一一嗰时，佢咪可以直接喺幼稚园讲埋一齐啊，讲晒嘢啊，之后咧先至慢慢嚟吓。先至 take action， 佢真系好鬼死离谱，冇理由话仲喺度嚟为住国庆话要咁样做噶嘛？ 唔系，大家其实大家对佢嗰个琴日即系佢嗰个处理嘅手法系有好多意见嘅，即系佢第一，佢八点半咧，佢一定俾我哋所有市民咧应该啊早知道有个海难嘅，系咪啊？第二样嘢，佢嘅决定咧就系、是、决定留喺度睇完晒烟花。做晒佢认为应该做嘅嘢，佢就走去医院嗰度咧，就探啲病人。好啦，佢话就话去探病人，但系啲病人就话佢根本就唔系去探病人，佢系走去嗰度做 show 嘅。啊，啲病人家属啊、病人啊，都冇人有机会接触到佢。啊，咁所以个问题咧，仲要带埋个李刚去，咁啊，仲要咧企喺李刚嘅后边咧，好似系李刚个马仔咁。咁呢啲个就令香港人气愤嘅地方嘛。但系佢啲支持者啊，同埋所谓嗰啲建制派人啊，就认为我哋呢啲人咧就喺度鸡蛋挑骨头啊嘛。咁所以咧就 佢而家咁样样就系话俾人知佢勤力咯，佢问你好关注啲香港居民咯。其实咧，佢啲真系屎喺度唔痕。我都唔明佢真系点做特首？ 你啊救人啦！你啊隔岸观火系嘛？ 我 哋 冇咗啦！嗱，你谂得到啊？ 最 惨 我哋就 活 喺个水深火热之中。 我哋都好兴嘅，即系人哋有啲人都问，有啲人睇报纸问翻我哋，我哋喺茶楼嗰度饮茶，个个都讲起嚟都兴。一镬有一镬，好似嗰个陈茂波几十样嘢，好似而家今朝听你讲话最佳，哇大佬你咁样样，要饮到要到差人嚟踢啊你咁先至可以叫做最佳。 多谢你， 我都未听过呢样咁嘅。 多谢你意见，因为点解而家时间咧？ 早走啦， 因为今日咧就海难哀悼日，咁我哋咧预备咗咧，即系揾个朱耀明牧师啊，就会为啲海难嘅受害者咧就祷告嘅。咁而家剩低呢几分钟嘅时间咧，我哋就会播呢个祷告。 让我们为苦难者来到祷告，赐我的天父，在这次的海难的当中，我们深信你听见在这里呼救哀号哭泣的声音，很多自己的亲人离世，或者仍然在医院留意，活着的人都流下眼泪，伤心欲绝，祈求赐我的天父抹去他们的眼泪，抚慰他们的心，因为你听见他们的哀声， 听见他们的呼救声。慈爱的天父啊，求你帮助仍然在寻找当中的人，有失踪的，求主都让一些救护的人员好快能够寻获他们。慈爱的天父，在这个时间很多人都为着自己的亲友的离别，他们仍然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求慈爱的天父赐福他们，亦都赐福一班为着这一次海难事件去拯救的人，消防员、医生、医护人员，在这个过程当中在在都显明人里面是有爱，求慈爱的天父让这一份爱激励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这一份爱我们可以能够克服种种的灾难。今天所有人都在这件事里面所显示出的爱心，伸手援助，就使到伤心的人能够得着安慰。求慈爱的天父藉着现时要辅助一些受难的家庭，无论他们的情绪、他们心灵的需要，包括物质上的需要，都求主遇到看顾。愿慈爱的天父赐给香港人所有的人都会因这件事伤心的人赐我们平安。愿主赐福香港，带领着香港，带领着每个人都生活在平安的当中。我们愿意为所有在这一次苦难的人一路献上祷告，愿上主垂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